顯著，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和高度認可。華春瑩說，中國是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積極宣導者和推動者，始終堅持打開大門搞建設。中方將會繼續採取和落實一系列促進更高水準對外開放的新舉措，包括是出年的1月1日起實施優化營商環境條例，進一步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中方歡迎更多的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共用中國機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和南韩总理李洛渊会谈，李洛渊向安倍转交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亲笔信，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两人会谈大约20分钟，安倍说日韩两国就北韩等的问题开展合作很重要，两国的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状况，但不可以就这样置之不理。李洛渊说相信两国能够凝聚智慧克服难关。对于二战期间强征劳工诉讼的问题，安倍希望韩方通过遵守国与国之间的承诺，创造契机，令日韩关系日复健全。南韩最高法院去年10月就强征劳工诉讼下达判决，勒令日本的企业赔偿。之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并已经发展为相互采取加强出口管制的事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7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68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9元，跌1元；建设银行6.35元，升6仙；中国平安94.5元，升6.5元；美团点评88.6元，跌4毫；盈富基金27.65元，升1.5元；工商银行系报5.6元，升1毫；小米集团9.04元，系升5仙。汇丰控股61.85元，升6.5元；招商银行38.3元，升1.05元；中国银行系3.22元，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11，瑞士法郎7.917，澳元5.357，加元5.997，新西兰元5.015，欧元8.730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8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3,9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55美元，卖出1,490.15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快线，较早前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而家仍然有车龙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比较车多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都是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 咁东隧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都系慢车噶。咁后少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渔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傍晚5:52，听朝日出时间咧系早上6:2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警方出动水炮车，蓝色水咧就射咗去清真寺嗰度。巴基斯坦会秘书长利哲宏： 我哋会接受道歉，但系我哋觉得日后佢都要再谂下点样平息翻事件咯。 印度协会前主席穆罕： 我一个接受系冇用，受害者通街好多，咁你打俾我一个解决唔到问题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70%噶。咁天文台预计咧，随后2-3日都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咁而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咧，都是大致天晴嘅，日间是干燥啦，气温是24到29度噶。咁啊，都渐渐咧有啲秋凉少少嘅感觉啦。咁嗱，计翻条数咧，今个夏天到而家成场嘅运动啦，唔知几时先至算系完结啦，已经系4.5个月啦。咁4.5个月咧，差唔多呢个时，即系差唔多4.5个月嘅时间啦。好多发生嘅事情咧，都往往咧系会引起一啲好难估计，冇人会即系估到嘅一啲回响或者后果嘅。咁啊，讲翻嘅就系呢个钟头咧，我哋睇翻系嗱，民阵嘅召集人岑子杰咧，嗱上个礼拜就遇襲啦，咁遇襲之後咧，就有消息話係南亞人做嘅。嗱，雖然呢個消息係從來都即係冇人係真係好肯定嘅，咁但係唔理啦。咁啊，結果咧就係喺網上邊咧，曾經好快咧就話要有人咧就話要報復，有人咧就話要向呢個重慶大廈咧就 睇下要揾啲嘢做啦咁。咁而同一時間咧，亦都喺網上面咧有更多人咧就話，我哋要重點保護重慶大廈，要保護清真寺啊，唔應該咧咁樣報復法嘅。咁嗱，結果咧就係喺啱啱過去嗰個禮拜日啦，好出奇地咧就係變咗咧就非常之融洽喎，咁因為咧本地嘅穆斯林組織啦，好快就派咗代表去醫院就慰問啊岑子傑啦，咁另外就譴責襲擊嘅人啦，就話會同香港人同行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成件事咧，亦都有好多網民咧就更加比較意識到咧，唔可以變咗一個種族嘅衝突嘅，咁結果咧就有更多嘅人咧就會喺星期日當日咧就係好多義工啦，有好多示威者啦，或者普通嘅香港人啦，又或者一向關注少數族裔嘅社工啊、政黨嘅人士咧，就齊集曬喺重慶大廈外邊啦，咁就同埋好多少數族裔人士咧一齊就喺度派水啦，一齊喺度唱歌嗌口號啦，咁嗱，成個感覺咧就似乎種族方面咧。好似前所未有咁和諧，咁另外仲更加有示威者同埋有啲穆斯林咧就發起守護清真寺，咁佢哋咧就喺九龍清真寺嘅門口度咁啊企咗喺度，有啲標語就叫大家要保護清真寺嚇，唔好向清真寺喐手咁樣啦。咁個結果咧就係俾人嘅感覺咧，好似奇妙嘅化學作用咁啦，好似有啲壞事變咗好事。咁而成件事最意想不到嘅後果咧。竟然咧就係最後咧就係由香港警察咧用水炮車咧，嗱佢就話誤中清真寺啦，咁其實架水炮車咧就係用水炮咧射向喺清真寺門口守護清真寺嘅人，包括咧一啲穆斯林啦，包括一啲志願組織嘅成員啦，咁喺警察嘅一個公告裏邊咧，仲話佢哋。开水炮咧，系为咗咧驱散暴徒咁话，咁冇理啦。咁啊，结果咧就系成件事咁个焦点咧就变咗去香港警察用水炮车误射清真寺嘅门口啦。咁但系咧嗱，呢件事都有啲回响嘅，就系继续发现咧有更多嘅网民咧就越嚟越关心一啲少数族裔嘅情况啦，或者关心重庆大厦啦，亦都有好多人咧号召大家咧去多啲去食咖喱啊，去重庆大厦食多啲咖喱咁。咁系咪即系呢个种族嘅和谐咧系突然大家关注咗咧？大家对成件事又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24日朝早8:30，政府防疫注射计划寻日展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指出，有400多间小学同埋700多间幼稚园或者幼儿中心。已经报名参与到校疫苗接种计划。 今季在学校外展疫苗接种先导计划这里是已经是转为一个恒常的项目的了，而且是可以是涵盖更多小学。 九点，立法会恢复二读审议税务宽免草案。新民党叶刘淑仪批评政府近月推出的纾困措施对业界支援不足。 折牙膏的方法是好定不好呢？司长对那个提振经济的作用有几多呢？司长你有没有想过下，即是呼吁香港的名店一起宣布几时就为了治疗市民的创伤，全部名店这么大商场大减价。 下午2:00，有批评指政府为旅游业界推出的支援措施未能够解决客源短缺的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回应指，计划能够帮助业界解决经营上的燃眉之急。 如果我们有将有限的资源放在举例放在旅客那里，未必能够保到那些企业，亦都未必能够惠及整个行业。当我们希望用这一笔立即用到的资源帮助到这个行业能够挨过未来的几个月。 3:00，消防处表示，因为交通灯被破坏，有示威者截查等的原因受到延误，紧急服务承诺达标比率急跌，所以针对近日的聚众活动，消防处会有策略性调配。消防处副消防总长陈庆勇。 預早咁樣調派我哋消防同埋救護嘅車輛喺策略性嘅位置，亦即係話我哋唔會留喺局度等召喚嘅時候先至出動，會喺一啲策略性嘅位置預先已經擺咗我哋消防車輛，務求係令到我哋可以迅速咁樣應付呢啲咁嘅事件。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喺呢個鐘頭咧，我哋會同大家傾下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啊，岑子傑遇襲之後發生嘅一連串事件啦。好多嘅香港人啦、示威者啦，又有好多嘅志願組織啦，同好多南亞裔嘅義工咧，似乎咧站在同一陣線啦。大家咧都係喺星期日咧一同去守護重慶大廈，守護清真寺啦。咁睇嚟，以種族嘅關係或者少數族裔嘅香港人同其他香港人係咪？咦，而家係比較融洽咧？大家有啲咩嘅新發展啊？嗱，電話裏邊咧就我哋聯絡到 Jeffrey Andrews， 係印度裔嘅社工。Jeffrey 你好， 你好啊， 係啊 ，Jeff， 係啦，想問一下啦，嗱，自從呢幾日即係星期日嘅事情發生之後咧，你有冇感覺到即係少數族裔嘅香港人同其他香港人咧嗰、那個關係係好似唔同咗啊嘛？關係有啲變化咁啊？ 係絕對係改變咗嘅，就係好開心啊！我哋講真咧係。星期五我哋 plan 嗰日咧就都幾驚咁啦，你都知係、出曬啲 promo 咧就會一定會嚟重慶或者係我哋啲清真寺咧就會做啲唔好嘅行動嘅，所以我哋好驚嘅。第一次我哋係組合咧都覺得哇，今次係真係會 attack 我哋、我哋嘅宗教嘅 institution， 我哋一個文化嘅 iconic 嘅中心， 咁但係結果就完全冇咁嘅事啦，大家好融合添啦， 係啦，咁我哋冇預計係會咁樣去 change 到啦，都好多人都今日都 comment 咧，你哋個組合咧就用咗一個真係一個 crisis 去做到一個成個 opportunity 咁嘅，我啲 OK 都見到好多華裔嘅人係會主動去嚟入去重慶嘅，我哋都見到佢哋嘅眼中都係第一次嚟咁樣嘅，好 fresh 咁樣入嚟。所以我見到係完全個感覺係改變咗啦。 即係你見到呢幾日咧係好多華人啦、都會去重慶大廈，咁佢哋去做乜嘢咧？去參觀啊，去食嘢咁樣。 好參觀啦，同埋去食嘢啦，或買下啲小食啊，或者啲啲少少啲民族嗰啲紀念品啊，嗰啲都有嘅。所以係真係好開心啦，同埋聽到我哋聽日都會原來係要重慶會啲人會嚟睇廢啊，咁我哋都。覺得不如我哋一個組合，我哋喺星期一係排水，咁嗰陣時都同佢哋講啊， 係，一著， 我哋覺得，我哋都講咗啦，咁我哋一個小組作為，我哋好專。 系阿 Jeff 咧，你个电话有啲问题喎。阿 Jeff， 你个电话有啲窒下咁，可唔可以行去一个清晰啲嘅地方，系啊开扬啲嘅地方，可能接收得好啲。 OK， 依家听唔听到咧？ 系而家好似好啲，系，请继续啊， 系啦，所以我哋都觉得，喂，不如我哋就做咗一个 welcoming 嘅 tour 咁样，俾佢哋知道，喂，我哋都好欢迎你哋，我哋都想你哋入咗嚟我哋个屋企啦，咁我哋都你喺一個 guest 咁樣，咁我哋會帶你哋唔同嘅地方啦，同佢哋解釋翻啊，啲印度人會點解今日會有新年啊？因為我哋新年咧，印度人嘅新年咧係新年，所以我哋覺得個時間都幾好。咁帶埋佢哋唔同嘅宗教儀式嘅地方啦，非洲人嗰啲餐廳啦，所以都幾好嘅，一次可以做曬呢啲咁嘅activity。 即係你哋咧係會搞一啲嘅導賞團啦，喺重慶大廈裏邊。咁嗱，具體嚟講係咪由聽日，主要係聽日啊？跟住就會有印度人嘅新年嚇。 係啊，新年咧係新年，不過咧聽日都會開始好忙噶啦。我哋好似中國人咁樣，新年咧就要買下啲宗教儀式嗰啲嘢啊，啲迷神嗰啲嘢啊，咁我哋都燈光啊嗰啲嘢咧就。今日会摆晒出去嘅，所以都好 festive 个 feel 嘅，整日都会 吓，即系好有节日气氛。咁你哋 冇错， 系搞导赏团，咁使唔使报名啊？或者系有几多人 报名就冇嘅。咁我哋都系喺 WhatsApp 同埋啲social media 咧都摆咗啲时间嘅。咁我哋都摆咗六点开始，五点半开始，我哋会做多五个 tour 嘅，三十人咁样嘅，系啦，所以都几 organize 啦。我哋因为我哋都时间唔足。唔多啦，同埋我哋都唔係一個機構咁樣，我哋啲唔同嘅少數族裔好有心，我哋都話都想歡迎啲唔同嘅人入嚟。 係， 嗱，咁啊 ，Jeff， 你都系社工嚟噶啦，咁喺你嘅工作啊、生活里边都接触到，一路接触好多少数族裔，都好明白，其实而家香港嘅一啲即系同少数族裔有关嘅问题啦。我想听听你点讲，就系、是、譬如你而家觉得一般嘅香港人啦、华人啦，佢哋对于少数族裔嘅最大嘅误解系啲乜嘢？ 第一，我成日系讲紧个教育制度咧，就唔幫我哋一齊去接觸喺 each other 嘅，係好少呢個 interaction。點解我哋教育制度係你讀一邊，我哋係讀另外一邊，咁、永遠都唔會知道啊啲文化唔同啊，啲宗教儀式啊，都係冇 interaction 咧，就搞到好多人都唔理解。就我都成日講，香港人唔係一個 racist 嘅，唔係一個好歧視嘅，係一啲唔理解嗰啲人。所以我哋覺得呢啲咁嘅 activity 咧，聽日應該會 change 咗好多嘅。The mindset， 因为好多人都会啊，香港人啊，大家都是香港人。有时呢个你话五年前、十年前会唔会讲呢句咧？对于我哋个社会，我哋个社群系少嘅。 系， 但系然后我哋派水嗰日，哇，我真系未见过啲人开始揽我哋吓，啲阿叔，呢度阿叔叔啲婆婆就话你哋都系香港人，你哋都是一部分人。所以我觉得 that's amazing， 系搞到呢个咁严重嘅时间咧，就我哋而家系团结啲。 系其实我都识得好多少数族裔嘅朋友，都一路讲紧话，我哋系香港人噶，即系我哋都系识讲广东话，都系喺香港生活。但系点解你觉得系到呢个时机先至会突然大家好似融咗冰咁咧？ I think 我哋而家都大家香港人都而家好辛苦啦。你无论你支持定支持，都系好辛苦嘅呢四个月。 系， 然后咁我哋而家都香港人都而家问紧我哋嘅方向喺边。我哋嘅身份系咩咧 ？OK， 咁个身份唔系得一个华裔人，而家系讲紧咩种人。总之你有一个香港身份，你有一个香港嘅态度，一个香港嘅精神，然后都系一个香港人。我都成日讲，唔系得嗰啲土生土长嘅，都系好多新移民嗰啲印度人都系几年都系有一个香港嘅精神嘅。所以依家香港华裔人都觉得，香港人唔系个种族嚟嘅 ，it's actually 一个。呢个即 系 态度啦，一个睇法啦，所以好多而家重庆啲人都开始有啲信心。I'm Hong Kong 啊 ，because on Sunday 好多人 shake 我嘅 hand， 好多人攞我派嗰啲水，然后所以好欢迎我。然后 and then 近排呢两日我见到啲人，哇，真系然后啲信心咧就 this is amazing 嗰个 change of few days。 系即系你见到重庆大厦好多其他嘅少数族裔，你话佢哋。多咗信心，嗰種信心就係呢幾日見到大家嘅態度好相似，係咩意思啊？ 你一入嚟，你會見到啲笑，大咗嘅 ，very big smile， 係， 好開心見到一啲壞嘅人咧。我哋而家係講不停講緊，多謝支持，多謝支持，多謝支持，歡迎重慶咁樣嘅 ，so you know， 開始有呢、這個以前你重慶咧係好少會見到壞嘅人嘅 ，but now。然后呢两日 ，really 你一见到我琴日喺十点喺度，都会见到啲后生年代嗰啲，然后少少失踪咁样嘅，咁样我就会俾佢哋。 系 啊，然后你去边啊咁样嘅 ，so 系， 然后系 it's a fantastic change， 有冇谂过会预计系咁样嘅？ 系啦，你见到呢个咁大嘅转变咧，会唔会谂下譬如长远啲，会有啲乜嘢可以做，可以令到？呢種轉變、呢種融合可以繼續落去，發揮更大嘅即係嘅作用。 我哋而家講緊我哋啲市民而家係做緊啦。你睇下我哋而家星期五、聽日會搞呢個咁嘅 program， 希望政府可以一齊合作。我哋話 reconnect， 邊個最有呢個資助可以做？邊個有呢個 resource 去做咧？係政府。 係 政府成日話：喂，呢啲市民要自己去努力去做。我哋而家做咗啦，我哋做緊。Now we need to 一齊 partner， 一齊有對話。然後我未見過一個 civil movement 係咁樣搞到一個咁真係好嚴重嘅。如果你講緊係真係，如果有人喐咗個清真寺， 係當然 喐咗個重慶大廈。You know supposed to be 一個 race riot。全世界而家呢啲 race riot 係好嚴重嘅。Actually 我哋係 thankful 我哋市民就醒，香港人就係講真係唔會咁樣做嘅。So you know， The power of 我哋個 people 市民係可以做到 ，but now we need 政府醒 ，wake up 一齊努力一齊。 你希望即係政府醒啦，或者係多啲關注即係大家在重慶大廈或者係少數族裔同埋其他香港人點樣可以更加融合？你覺得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啊？ But of course, 佢哋又話 promote 緊我哋香港成個家。 嗯。 But you know, as I'm saying, the surface level okay。 嗯。 不過 inside 係咪唔得咧？所以我哋而家係依家我哋做緊，聽日我哋而家做緊。 係。 市民自己主動就話我哋會嚟重新洗牌。Why not before 我哋點解要一個 crisis？ 點解要一個問題出現先會有呢個咁嘅後果咧？係。我哋做社工，我哋希望係 prevention before 個 cure。You know。But 好彩嘅啫，我哋係醒。But if冇我哋做分地嗰個節目，我哋可以喺屋企坐住喺度，喂唔驚啊，好驚啊，唔出嚟啦。 嗯。 But 我哋覺得我哋唔會放棄我哋個香港，唔會放棄我哋個價值觀，唔會放棄我哋嘅香港嘅 core value。係。 然 後我哋講緊自由、民主，我哋講緊 you know 我哋尊重 each other 嘅。 You know。So I think， 喂 ，now we do it。 係。 咁政府有冇人想同我哋一齊？ 嗯， 做拍档咧， 系好嗱，借住呢个势，希望政府可以主动啲做啲嘢啦。唔该晒你，唔该晒 Jeffrey， 唔该晒。吓，刚才系 Jeffrey Andrews， 系印度裔嘅社工啦。刚才听到啦，就系佢哋咧系会喺听日咧会有啲重庆大厦嘅导赏团啦，因为印度嘅新年就嚟紧啦。嗱，刚才佢都讲到就系话香港人唔系一个种族，系一个态度啦。咁佢觉得今次都系一件好好彩，而且系坏事变好事啦。由担心被破坏，到竟然咧，原来系大家咁团结啊，都系一件非常之令到大家诧异嘅事。嗱，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话，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听日不会启程去台湾自首。他又表示，陈同佳前往台湾之前会通知传媒。陈同佳寻日朝头早就洗黑钱罪刑满出狱，他两度鞠躬向死者潘晓颖的家人和香港人道歉，表示愿意为自己的错自首，到台湾受审和服刑。在台湾，陆委会公布例行民调，结果显示近90%的民众不赞成一国两制主张，反对大陆对台武力威胁，和有80%的民众不认同北京连续夺取台湾的邦交国。对于近期香港局势，近50.5%的民众认为大陆对香港没有落实一国两制，72%支持政府呼吁港府应该回应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的要求，尽快同人民对话。陆委会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是中共任何的主张或者作为所能改变，企图强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已经被主流民意坚决反对。调查成功用电话访问超过1000名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民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表示，当局已经成立2019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危机管理委员会，将会向选管会提供意见。如果选管会认同委员会的评估，认为相当可能发生骚乱、公开暴力或者任何危害公众健康或者安全的事故，会向行政长官建议押后整场选举的投票或者点票。今年区议会选举应变计划包括投票可以押后至投票日当日较后的时间，或者押后最多14日，而一贯的做法是会押后投票至下一个星期日，并在原本投票日终止投票的同一时间恢复投票。如果可以在同一投票日恢复投票，投票时间会调整或者延长，但考虑到选民安全和方便等的因素，经调整或者延长的投票时间不应该超过午夜12点，意味如果押后选举的时数超过1小时30分钟，就应该在另一日恢复投票。消防处处理分区指挥官张广元说，今个月20号九龙区的聚众活动有示威者设路障瘫痪主要的干道，消防人员到场的时候受到阻挠，更加被示威者截查，要求打开车辆的工作储物柜才获放行。他呼吁公众不要再阻碍前线消防人员执行职务，罔顾伤者安全。 副消防总长陈庆勇话：喺示威活动中，有人向店铺纵火，系罔顾他人安全。一旦引发大火，而消防员未能够及时到场，后果严重。佢呼吁大厦嘅住户要做好预防工作，一旦发生火警，唔好围观，同时要关好门窗，并确保消防系统运作良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近住隧道口。大道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的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而家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咁而家喺油尖旺区多组嘅交通灯都未能够正常运作噶，揸车嘅朋友同埋行人经过时候都请加倍小心。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服务。咁另外，其他公共运输安排方面，因应亚洲博览馆今日举行活动，咁现时由东涌总站开往机场嘅 S 线巴士咧系唔停博览馆。咁另外，所有开往机场嘅 S 线巴士都唔会喺东涌总站上客，而由机场开往东涌嘅 S 线巴士系会维持服务，但系唔会停博览馆。而 A 线来往新界同埋机场嘅巴士服务就维持不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 ，Vicky， 你今个星期健康速度教人练旋风腿啊！ 哎呀，唔系旋风腿啊，系旋风球啊！ 哎呀，咪又系旋风，咁有咩分别啫？ 想知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的健康速度，我 Vicky 和旋风球教练佳 Sir 教大家怎玩这种新兴运动，记住听啦。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嘅自由风咧，倾紧成个运动咧，同少数族裔咧，经过咗过去一个星期发生嘅事咧，似乎真系好似阿林郑月娥所讲啦，即系 reconnect 啊，大家联系起上嚟。咁多年嚟咧，好多人都提倡种族要融和啦。咁喺一个好意外嘅结果之下咧，而家好多人咧系关心少数族裔啦，同埋咧就去呢个重庆大厦就食咖喱。咁听讲咧，最近呢几日咧，重庆大厦啲餐厅就好好生意。嗱，跟住几日仲有好多活动添。咁系重庆大厦嘅少数族裔啦，刚才我哋倾嘅一位社工啦，咁佢哋都会开始搞好多嘅 重慶大廈嘅導賞團啊，等大家可以認識啊，裏邊究竟有啲乜嘢咧？有不同嘅好多種族喺裏邊咧，都係喺裏邊生活啦、做生意啦，同埋印度嘅新年咧就快到啦，咁所以有好多嘅裝飾、好多嘅一啲儀式啊、習俗啊，大家都可以見到。咁啊，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意料之外嘅發展啊！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咧？大家有啲啊喺呢個。一個星期嘅過去裏面咧，有啲乜嘢新發現咧？對於香港嘅少數族裔各種問題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電話裏面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你好啊，嘉倫， 請講。 我本身即係我都係印尼華僑啦，咁即係都即係我覺得少數族裔佢哋有啲係土生土長，有啲係從佢哋自己嘅國家嚟到香港。咁我覺得香港人係大家共坐一條船咯，即係大家唔好有一啲即係可能我哋唔了解佢哋，可能有時喺有啲言語嗰方面造成一啲衝突咯。咁因為我都有接觸佢哋個啲南亞裔嘅朋友點講啊？融樂會啦，咁同埋我都有啲朋友係印度人，咁佢都同我好 friend 嘅，咁都帶我重慶大廈去食咖喱啊嗰啲咁，即係我哋都可以融洽相處咯。同埋今次即係嗰個點講，民憤召集人俾人打到，即係俾人攻擊嘅時候咧，就令到大家咧之間係有啲誤會啦。我覺得即係話大家唔好分彼此係咩國家嘅人咯，大家。在香港裏面大家是融合去相處比較是團結一些，還有很感恩地就說正話那位社工他是promote他們聽日他們印度人的過年，那比我們更加跟他們更多接觸咯，即是香港真的要團結，不要再有分化，即是其實香港政府很想我們分化，但在今次事件裏面我見到他們都很關心香港，同埋都有派啲水俾我哋啲集會人士，我之後覺得好開心咧，見到香港真係變翻以前嘅香港，真係獅子山下。 明白，好多謝你，多謝陳生嘅意見，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一件好事啦。本來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有啲即係同種族有關嘅暴力事件咧，咁就會好大問題啦，亦都大家唔想見到啦。結果咧就似乎就去到今日都係一個壞事都係變咗好事啦。大家似乎係趁住呢個契機咧，大家更有機會去互相了解啦。咁同埋即係大家都會認同咧，自己都係香港人，同埋大家可能。種族或者是言語有少少不是成日可以咁容易溝通到，咁但係咧大家都係有同一個信念啦，同埋即係同一個香港，大家都係一個態度啦。香港唔係一個種族，係一種態度啦。呢個係好多少數族裔咧近嚟咧都同大家咁講嘅。咁大家會留意一下，其實香港好多少數族裔嘅。問題咧有好多時咧都係因為咧言語嘅問題啦，主要就係有好多嘅少數族裔咧，嗱佢哋雖然好多都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其實喺香港出生嘅，好少翻鄉下嘅，好多嘅年輕一輩咧，其實佢哋對香港嘅作為一個家咧，佢哋嘅感情咧可能係會更加深厚過去印度啊或者巴基斯坦啊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咧喺成個長大嘅環境咧、讀書嘅環境咧，佢哋比較接觸多啲嘅就係可能講英文啦，同埋咧講翻自己家鄉父母講嘅話啦。廣東話佢哋都識講嘅，而且講得好好。但係問題係咧，好多時喺學校裏邊咧學中文咧，書寫嘅中文就未必咁容易啊。咁而呢樣嘢咧，就令到好多人咧，譬如話去考核、去考好多工嘅時候咧，未必咁容易啊。譬如做公務員啊，就未必咁容易啦，因為書寫嘅中文未必係好啦。咁喺香港生活嘅少數族裔咧，根據香港人口嘅統計咧，工作咧主要係以即係家用啦、維修啦、保安啦。小販、地產經紀等等啊，咁啊，譬如話加入一啲執法嘅部門或者做公務員咧，咁係比較少嘅。咁譬如話警務處，咁其實佢哋都需要好多非華裔嘅人士或者南亞裔人士一齊做警察噶。咁過去。回歸以嚟咧，就得76個非華裔人士係成功投考警察，懲教署咧就46個少數族裔嘅懲教人員，咁比例上咧都係。相对地当然少，咁主要原因咧，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书写嘅中文咧未必咁有着数啊。好啦，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听众 C 咧就问阿萧叔叔，请问你点样分辨呢个 feeling feeling， 即系好似感受咁啦，同埋 filling filling， 类似 filling in the form 个 filling 啦，个填上啦，或者嗰啲馅啦，我哋叫做一个亦都得。咁嗰个发音上系点样有分别咧？咁啊，其实就好简单嘅啫。F-E-E-L-I-N-G 个 E-E 呢，我哋见到 E-E 或 E-A 呢，好多时候呢唔係 100% 啦，但好多时候呢都係一个 E 音嚟嘅，咁呢係一个比较我哋所谓 tense， 比较一个紧嘅音嚟嘅，咁我哋就读成 E-E-E， 用多啲 energy， and 同埋呢我哋嗰个脷中间个位置係比较係贴近上颚嘅 E-E-E-E-E，咁就 feeling example sentence， I'm feeling great， 感觉良好啦。咁而 filling 嗰个 filling 嗰个 fill 呢，我哋就唔需要呢係咁紧嘅，係轻少少嘅，係轻少少嘅，同埋呢我哋嗰个脷中间嗰个位呢係唔需要咁贴近上面嘅，就咁 A,A,A,A。就可以啦。So filling, filling, filling, filling, filling, filling, and the first one is feeling, feeling, feeling, feeling, and filling, filling, filling. That's it for toda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讲紧咧，少数族裔咧突然咧成为咗新闻话题啦。大家似乎咧系经过咗上个礼拜嘅大家可能担心有冲突之后咧，反而咧竟然系即系大家融和咗比较。多人咧，而家關心重慶大廈啊，好多人走去食咖喱啊！我電話裏邊有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請講，嘉倫， 你好。 咁樣咧就其實當日咧我都好擔心嘅，係啦，擔心真係即係重慶大廈會被問候嘅。 係。 咁啊，但係點知咧，即係有依一幕啦，即係我都好感動啦，即係我嗰日見到依個情況咧。我都飆眼水，我都有去遊行，都專登走去附近望到，見到個氣氛真係好好咯。咁樣同埋我亦都真係好感謝呢個南亞裔嘅朋友啦，即係能夠即係同即係作出一個咁樣嘅行動啦。咁令即係大家能夠即係叫一齊講話香港人啦。咁正即係我係好多謝。好多謝同埋好感動呢個嘅南亞裔人，不過真係我係有個擔心嘅，因為而家香港嘅氣氛咧就係即係靠曬邊，咁我係擔心南亞裔人咧，佢哋咧嘅族群咧係會受到一個嘅針對啊攻擊，咁即係其實佢哋個本意唔係話咩藍絲黃絲嘅，但係即係你知而家都。唔系咁样计噶啦，所以我都真系希望南亚裔嘅朋友都小心保护自己啦，因为即系而家嗰个气氛，我惊佢哋被针对，佢哋被攻击或者系诸如此类啦。咁我真系如果即系因为佢哋作出嘅行动，可能会付上呢种代价，所以都系感激佢哋咯。 好啦，即系希望我谂广大香港人都眼睛是雪亮嘅。唔会无端端，希望唔会无端端去挑动呢啲即系种族嘅情绪嘅希望啦 吓。好，唔该晒，唔该晒， 黄女士。好，电话里边咧仲有融乐会嘅总干事张凤美嘅，张凤美你好啊， 邱嘉伦你好， 系啊你好啊。咁啊嗱，我星期日嗰日你喺清真寺门前噶系嘛？ 系我系。 当时你有冇俾人喷到啲蓝色水啦？其实唔系蓝色水啦，嗰啲系咩嚟嘅？嗰啲唔止蓝色水啦。 去咗公共医院都有问过嘅，咁包括系急症室或者系医生同埋护士咧，都话唔知系乜嘢成分，大概知道系啲乜嘢，但系主要嘅成分系啲乜嘢，其实政府系冇公布出嚟嘅， 系有刺激性噶啦， 系一定系有刺激性噶啦，佢哋觉得系有啲似胡椒喷雾之类嘅嘢咯， 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政府對市民實在係好唔負責任，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有一個即係有 to health 噶嘛，即係對健康噶嘛。咁如果好似即係用一啲咁樣嘅就算即係胡椒噴霧好、催淚彈好，或者係呢啲藍色嘅水，其實唔係水啦，藍色嘅化學劑啦，咁裏面有啲乜嘢嘢，連即係政府醫院都唔知係點樣去處理嘅時候，其實係會危害即係公眾嘅健康咯。 即係應該個成分講清楚，如果唔係都唔知點樣醫啊，係嘛？ 後來即係上網，因為我都好詬異嘅，因為初初咧我淨係聽到武漢先生話俾我聽，佢話好似私家醫院唔知咁，所以我自己去到政府醫院嘅時候，我都有問，咁佢話冇啊，醫生直情係話冇出過一啲指引或者冇出過講乜嘢。咁我睇到其實有啲地方，譬如英國啦，咁佢都有寫到明呢啲係乜嘢嘅成分，因為有一個好籠統嘅 term 佢叫 PAVA 嘅，即係我諗類似好似胡椒噴霧之類嘅嘢啦，我唔係好知嗰個化學名詞。咁但係佢會寫出呢一個嘅嘢，呢一個 PAVA 裏面呢其實係有啲咩成分喺度。咁如果市民受到呢一個嘅即係中咗呢啲嘅時候呢，應該係有啲咩步驟去點樣做。 當時中咗呢啲刺激嘅水劑，仲有就係印度協會前主席毛漢啦，同埋仲有啲少數族裔喺度。 有一啲嘅華裔人士嘅，其實唔係淨係少數族裔嘅。咁有一啲嘅華裔人士咧，我自己都唔識佢哋嘅。佢哋係喺嗰度係都係想保護清真寺，即係動自己掛咗啲牌，唔係一啲示威牌嚟嘅，係一啲好和平嘅。poster 咁樣，就係話你哋唔好攻擊清真寺呢個神聖嘅地方。咁大家都係好和平，同埋其實當時嘅情形就係、武漢先生唔係喺嗰度嘅，佢係行過嘅啫。咁我哋大家傾偈就俾人哋射中咯。 嗱，咁而家你自己感覺到咧，尤其係穆斯林嘅社群咧，佢哋識路未咧？ 我覺得教長喺清真寺做嘅嘢係好正確嘅，因為大家都唔想再將呢件事提升到去一個種族嘅conflict 或者係一個即係、宗教上嘅衝突，而警方亦都係講咗係即係佢已經講咗對唔住啦。咁我覺得即係宗教領袖都係覺得呢樣嘢應該唔好再昇華啦。唔係佢唔係針對穆斯林嘅，佢又係一個錯誤。咁我覺得呢樣嘢，我聽有啲嘅穆斯林嘅信徒咧，佢哋都話聽教長講呢樣嘢係應該息怒，因為佢哋係一個好和平嘅一個宗教嚟嘅。其實咁既然警方都即係做咗一個一個 apology 啦，咁教長亦都即係接受咗，咁我覺得喺宗教嘅層面嚟講，咁已經平息咗，唔好再因為呢件事而覺得對穆斯林係特別有一個嘅歧視啊，或者即係種種嘅不滿咯。 明白啦，我剛才同阿 Jeffrey 講過啦，傾過偈啦，咁佢就覺得成件事就好神奇啊，因為平時咧，譬如我諗容樂會都係啦，成日會講種族嘅融和啊、融合啊。都講咗好多年啦，咁睇嚟突然喺呢個禮拜咧，好似即係大家突然係 connect 咗，大家突然真係有聯繫，同埋真係好似比較以前更加關心、更加積極去互相了解。你有冇呢種感覺？ 有啊，咁但因為我自己睇個情形即係發展嘅時候咧，我諗一班嘅係一班比較有信念。同埋有多少少明白到社會做緊咩嘢嘅一班人士啊，我哋一路以嚟咧都係俾有啲嘅傳媒啊，同埋即係多數都係傳媒啦，去抹黑咗少數族裔啦。咁有咩衰嘢咧，就入曬佢哋數嘅。就算唔係佢哋做咧，第一件事講出嚟咧，都係少數族裔。 即係乜都係南亞裔啦，大家見到個標題成都南亞裔啦。 南亞裔，但係其實如果有星期日有去遊行，同埋有去到重慶嗰度咧，其實重慶唔止南亞裔人噶嘛。重慶有好多係非洲國家嚟嘅人士，同埋有好多非洲國家嘅人喺嗰度做生意。咁同樣地喺教育制度裏邊咧，都有好多即係非洲國家嘅學生在本地學校讀書的、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就發覺今次似乎網民、或者是、去在這個參與這個運動的成員呢，似乎覺得 冇咁簡單嘅。而家又佢哋真係就算係南亞裔去襲擊岑子健，但係都唔係佢去襲擊佢，係因為種族嘅問題襲擊，而係一定背後有人去指使佢做嘅。咁所以大家嗰個出發點就係話唔係種族嘅問題咯。反之而咧，我哋要大家都係香港人，我哋要保護即係呢一個族群嘅人，同埋所有譬如係喺尖沙咀少數族裔嘅嗰啲establishment 咯。 係，譬如你睇成件事嘅發生，似乎就大家都好警覺啦。咁但係都會有人擔心，其實可能個種族關係咧，始終可能都係有啲脆弱嘅，或者都擔心以後唔知會唔會都發生啲咁嘅情況。你自己點睇？ 發生一啲。乜嘢嘅情況？即係 可能 大家話去裝修南亞裔嘅地方， 可能即係好難講噶嘛。你自己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 我覺得今次反映到其實大部分嘅香港人，就算佢哋喺即係成長嘅過程之中係冇同少數族裔喺埋一齊咧，但係佢哋係有一個 sense 嘅，即係佢哋知道。他們都是香港人，我想跟整個運動有關係的，因為我想即是聽眾都會知道，其實在這個運動裡面是一些就算尤其是早排的和理非的示威的時候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族裔的人呢都要參與的，那他們都是香港人，他們很多是香港土生土長，那或者有些呢是因為教育制度的問題，他們講不到廣東話啦，咁參與嘅人士咧，我會聽到一啲華裔人士以為佢哋係喺一啲國際學校讀書噶，咁跟住佢哋就會講啲甩咳啲嘅廣東話咧，或者好完即係好好 complete 嘅廣東話，就係話唔係啊，我係喺本地學校大噶，不過我嗰啲學校咧就冇乜中國人嘅咁，咁先至咧，咁因為和你飛嘅時候咧行得好慢噶嘛，咁就大家開始傾偈啦。咁我就發覺其實原來大家年青人咧可能都唔知道啊，我以為你哋呢班全班都係喺即係國際校讀書噶，原來你都係喺本地噶，點解見唔到你哋噶？就開始有一啲嘅聯繫啊，開始傾偈啊。咁唔知係咪咁樣大家都認識咗，認為咁起碼就唔會話一竹篙打一船人，所有南亞裔呢都係一啲壞人嚟嘅，即係正如某一啲嘅某一啲嘅傳媒呢不停咁樣係喺度抹黑緊，即係尤其是係南亞裔嘅人士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佢哋講嘅案件嘅發生呢根本唔係南亞裔嘅，可能係第二啲族裔，未必一定係華裔，但係未唔係，亦都唔係南亞裔咯。 咁 我覺得喺今次嘅運動裏面咧，其實係正正體現到佢哋都係香港人嘅一份子，而且香港人有呢一個嘅理性，覺得我唔會信出面嘅謠言。大家都有認識過一啲，即係每一個其實每一個嘅社群都會有一啲即係害群之馬咁樣。咁我唔可以將南亞裔就等同，或者係少數族裔就等同害群之馬咯。 同埋都係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啦。咁但係見到呢個好似一個大家互相認識多啲、認識多啲、了解嘅契機啊！你覺得大家可以做乜嘢？政府可以做乜嘢？ 其實我哋覺得咧，政府應該真係要改變呢一個嘅教育制度咯。因为而家嘅教育制度里面呢，虽然话喺2013年嘅时候已经冇咗一支叫做前指定学校啦，但係佢哋仍然係存在嘅。即係话呢，你行入去呢间学校里面呢，七成以上嘅呢，有啲係 99% 都唔係华裔嚟嘅，佢哋都係一啲少数族裔。咁呢一种咁样嘅分隔呢，其实係真係令到一啲华裔嘅社区啊唔知道原来有少数族裔嘅存在，因为学校其实係社会嘅缩影嚟㗎嘛。咁你入唔到呢啲学校嘅时候，你学校只係得华裔，你根本就对其他嘅族裔冇认识囉。咁我哋就觉得与其呢係抌钱落去做一啲咩共融活动啊，或者喺即係区议会其实都有好多钱嘅，佢哋会做一啲所谓嘅共融活动啦，但係好多嘅即係少数族裔话返俾我哋听呢，都係话其实佢哋啲华语嘅人士都唔去嘅，食嘢周街都有得食啦，即係去唔同嘅地方都可以食，咁就係一啲譬如舞蹈表演啊，咁好多华裔嘅人士都冇乜兴趣㗎，咁所以佢哋都觉得呢样嘢其实都促进唔到呢个嘅种族， 即係都係比较根本就由教育方面去 改起啦。由教育方面啦，因为始终学校系社会嘅缩影，你由细细个开始就已经俾小朋友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多元嘅社会咯。 好多谢张凤美，唔该晒你。融乐会嘅总干事啊，我哋把握时间听听黄先生嘅意见。黄先生你好。 先生，系请讲。 你好， 系 就好感动啊！即系听到你之前嗰个访问，印度裔嘅香港人，咁即系我开头仲以为你哋一讲就讲陈松佳点样俾阿管浩明带翻去台湾啊，第日又可以带我翻大陆啊咁样。咁而事实上我哋。即係頭先嗰位印度裔嘅香港人就話俾我哋聽，香港唔係一個民族，唔係獨立，所以今日嗰位大陸嘅官員一個新嘅名字，我又唔係好清楚佢啦。咁又想將個運動講成係一種獨立啊或者民族，其實呢個就係香港人嗰個態度，呢個就係我哋每一個香港無論是香港人，或者 是印度裔，或者巴基斯坦裔， 都是咁樣 小數族裔， 看法 就是你一態度，所以香港的官員你都不要乘機博 講。多謝黃先生的意見，我們聽一節交通消息，多謝你的意見。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一宗坏车在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美达中心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葵涌警署。就是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美达中心是有坏车的，现在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葵涌警署。隧道情况，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的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房。我们下一节再见。 港元7.84，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9，澳元0.683，加元1.309，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74，英镑兑美元1.289，欧元兑美元1.113。港金报13,950，比上日收市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47美元，卖出1,489.8美元。港汇指数106.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美达中心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现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出葵涌道，龙尾去到近丽景。咁就喺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美达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丽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都是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狮隧出九龙，由于较早前近住收费广场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狮隧嘅沙田入口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近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城市花园。今日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喺明爱医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桥面。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黄珠路。

獨立運動而衍生嘅一個即係街頭示威，跟住之後相關嘅撐佢哋嘅運動咧，有機會可能係俾人睇到好似係一個即係暗示即係香港獨立嘅呢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意識喺度，咁可能會係影響咗而家即係喺爭取國際支持上面嘅一啲籌碼啦，即係有啲説法係咁樣講嘅。 即係有啲説法就係，如果你真係想爭取國際支持嘅話咧，都要留意一下，譬如歐盟。歐盟都好避忌嘅，因為歐盟都冇支持加泰羅尼亞嘅，因為好多歐盟國家本身都有好多嘅省份啊，都想獨立嘅，會火燒後欄嘅，佢哋都唔支持嘅。 咁但係另外即係聽聞即係舉辦者嘅説法裏面咧，都係其實係講緊係其實話佢哋希望呢個集會咧係一個即係守護緊相同嘅一啲自由同埋人權嘅價值，尤其是係關於即係對當地警方嘅一啲操守同行為上面嘅問題啊，見到從香港。有啲相似，咁所以咧就即系希望系去声援佢哋嘅咁样，咁即系呢两个说法就即系支持各不一啦，即系亦都引起咗网上面好大嘅讨论。 系，因为有啲嘅讲法咧就系话，其实嗱，今次佢哋嘅口号就唔系话支持人哋独立啦，睇见嗰啲口号就主要就 系 反抗暴政。反咩抗暴政呢？咁就係因為咧，喺過去幾日裏面咧，有好多嘅示威活動咧，其實西班牙或者西班牙嘅警察咧，亦都係用咗好多嘅海綿彈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嘅示威裏面咧，有啲記者去咗嘅，香港嘅記者啦，我睇佢寫嘅嘢咧就話，即係見到咧而家喺加泰羅尼亞嘅一啲示威一路斷斷續續係做緊啦。咁佢哋咧就唔係真係嗱，佢哋嘅講法啦，就係唔係話真係咁多人係要求獨立，反而咧就係有好多之前唔支持獨立嘅人都有走出嚟嘅，就係、是、不滿警察嘅暴力啊，主要係呢樣嘢，同埋即係要即係西班牙政府咧，大家要坐低傾啦，同埋即係希望佢哋堅持嘅就係即係示威嘅自由啦，有啲嘅口號就係街道屬於人民嘅，同埋加泰自由咁樣嘅口號，就有啲嘅講法就係就算出嚟。遊行嘅人咧都未必係支持獨立，係而反警暴多嘅。 係，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輿論咧，都有嘗試比較過咧，就好似話其實加泰隆尼亞嗰邊嘅一啲示威咧，其實反而係學咗近呢幾個月咧香港嘅嗰啲示威模式啊， 塞機場啦， 係啊係啦，即係好多 佢哋學埋呢個 Be Water 啦，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就好似即係。見到好似有啲相扣性咁樣，咁所以就話係咪即係喺而家大家都面對住相同嘅情況之下咧，係咪應該作出聲援？咁電話隔離係咪？ 係啦，咁啊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加泰人權自由集會啊，即將開始噶啦。咁發起人周樹峰亦都係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樹峰你好。 你好，周樹峰。 係啦，呢個集會嗱都幾大嘅爭議啦，睇嚟你哋覺得即係有好多人就擔心，會唔會係同加泰嘅獨立運動聯繫起上嚟與人口實？點睇？ 係，我諗即係一開始我諗我哋都重申翻我哋今日籌備呢個大會嘅一個三大嘅立場啦。首先第一點，我哋就係希望咧西班牙當局咧能夠盡快以民主同埋和平嘅方式咧係解決依家加泰隆尼亞嘅問題嘅。咁第二點就係我哋即係亦都如同喺香港一樣啦，我哋係譴責一切嘅警察暴力啦，特別係針對和平示威者嘅暴力啦。咁第三點就係，正如喺香港一樣，加泰隆尼亞都一樣，冇人應該因為佢嘅政見而被捕入獄嘅。咁我諗呢三個立場就係我哋今日呢個加泰集會一個好清晰嘅核心嘅焦點。至於話是否獨立啊，與成，我諗加泰隆尼亞是否獨立呢個問題應該交翻俾加泰隆尼亞人自己係去回答。我哋香港人要做嘅，或者世界上面其他唔同嘅抗爭者要做嘅，以係我哋就住人權、自由同埋民主嘅方式。如果有地方有人嘅人權係被踐踏嘅時候，我哋就應該聲援咁樣咯。 有啲講法話，其實西班牙本來就係民主選舉㗎啦，加泰羅尼亞嗰個政府都係民主選出嚟嘅，好難比較喎，唔應該同香港呢個情況比較，點睇咧？ 我諗即係你世界上面任何兩個地方比較都有好多唔同嘅點啦。咁但係即係單就住話。警察暴力呢個問題上面，香港依家同加泰隆尼亞係好相近嘅，咁亦都有好多其他相似嘅點，就比如話加泰隆尼亞同香港一樣，都係有一個即係同本身個國家相當之唔同嘅文化同埋語言同埋一個種族構成嘅成分啊，我哋有自己嘅法律啊，我哋有自己嘅經濟體啊，咁亦都係有其他好多好多相似嘅地方，或者係講到話我哋喺抗爭上面面臨嘅處境都好，我哋依家讀到新聞就係、是。加泰隆尼亞，你剛才講到啦，係民主選舉嘅政府係咪？咁但係咧，佢13名民主選舉嘅政府高層， 是民选出来的，是竟然可以全数被西班牙政府下辱的。咁亦都香港你都见到话我哋民选嘅即係立法会议员都可以随便被人 DQ 甚至係告上法庭啦。咁我諗即係喺呢啲方面都好，我哋同家庭同的确係有好多点係相似。 嗯。但係呢就係头先你讲呢即係嗰几个民选嘅13个即係、领袖里面呢即係都最后都入狱呢，但係其实就因为西班牙当局里面呢就係以佢哋话係倡议呢个即係独立呢一样嘢。 煽动啦， 煽动独立啦呢啲咁嘅罪名入去嘅。咁即係其实即係个情况上面呢其实即係都相即係相似嘅点係在于咩呢，就係在于佢哋去亦都幾年前亦都有一批嘅即係倡議香港獨立嘅人士啦，但係問題就係在於香港而家係冇呢個法律去做依樣嘢，咁所以個狀況係咪其實有少少唔同呢？ 我諗一個必須要講清楚嘅點就係嗰十三名嘅官員佢哋做嘅嘢 ，Wada 定話喂我依家要搞獨立啊，話我鼓吹獨立，其實佢只係 hold 咗一個公投， 搞公投嚇， 係佢係啦，表達佢自己嘅意向。咁你唔會話喂英國首相卡梅倫搞呢一個脱歐公投就係暴脱歐，搞呢個北愛獨立公投，原來呢、這個卡梅倫都係暴北愛獨立。我諗呢個最唔係一個 case， 亦都講翻公投呢一件事，亦都我諗同香港近年自決派嘅講法完全一樣。呢、這個 right to self determination 就係自決嘅權利，其實係聯合國賦予，亦都係一個國際底下我哋承認嘅權利嚟嘅。任何地方嘅人民絕對有佢嘅權力決定佢自己嘅未來。一个人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个都是一个民主的精髓，民主的核心所在。咁如果即系大家都唔承认，即系老实讲，如果大家系唔承认，甚至唔接受呢个自决权利，甚至认为哦，你一个地方搞一个公投，去俾人民宣示自己嘅意愿，话俾大家听自己想点都好，呢一件事都系一个政治犯罪嘅话咧，我相信呢个世界上边咧，所有民主嘅理论都系站唔住噶。咁呢个即系完全系一个好明显地对政治意见嘅打压啦。 另外都明白啦，即系你哋话最少喺个口号上面，成个集会嘅主题都唔系话支持佢独立啦。咁但系见到好多嘅一啲熟悉呢个国际政治嘅一啲人都会觉得，无论你点讲都好啦，好容易俾人去扣上你系支持紧加泰罗尼亚独立啦，同埋欧盟本身咧，佢一路都唔支持呢件事噶嘛，会唔会大家咁高调出嚟去支持加泰嘅话，令到欧盟接收咗个错误嘅信息，令到佢哋支持香港或者日后支持香港呢个运动嘅可能会减低咗咧？ 我諗就分兩個部分答啦。首先就即係我唔知道啲所謂熟悉國際關係嘅專家係邊度嚟啦。我諗就係過去嗰四個月，即係我諗即係真正出到名，大家知道嘅國際關係專家，過去四個月，我哋黃之鋒或者我哋岑武輝或者我哋依家相對比較受關注嘅大專學界嘅外交團嘅發言人，新呢張都好多好多喺過去四個月，主要係負責對美國溝通嘅。對歐洲溝通嘅，爭取各地係支援香港，甚至係爭取大家萬眾矚目嘅人權法嘅領袖都好咧，都已經係出咗聲話，其實冇可能單單因為一個加泰集會咧，而各個國家就改變立場放棄香港呢件事，即係老實講喺專業嘅角度嚟講完全荒謬嘅。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係、即係如果你要講比喻嘅話，就係、其實依家啱啱都出咗消息話，就係英國依家各地咧，即將會喺嚟緊幾日咧，就係、有支持加泰集會啦，甚至有部分集會咧。是讲明是声援加泰独立的，在伦敦那边。咁其实依家英国都搞緊 Brexit 嘅，都搞緊脱欧。咁英国人会唔会怕因为哇我搞呢个加泰集会就令到呢个脱欧告吹呢？我諗真正喺自由世界里面，我哋自由世界政府、自由世界人民必然会明白到言论自由、人权同埋自由其实系我哋嘅普世价值。不论如何都好，冇人应该因为支持言论自由同埋支持人权而受到惩罚嘅。 但头先咧，其实咧，大家都讲到啦，即系你哋系以一个即系人权啦，你哋所相信嘅价值咧，去做呢个即系集会嘅根基嘅。咁但系从一个政治角度咧，即系头先阿周树峰你有讲啦，即系你哋比较紧即系香港同埋英国而家即系两边都开始有呢啲集会。咁但系英国嗰边嘅集会咧，个形势睇嚟好似同香港系有少少唔同嘅。点解咧？因为即系英国嗰边咧，就即系如果你讲嘅系民众上面嘅集会咧，其实而家民众与整个政府之间其实佢冇依家香港嗰、那个即系政府同人民之间嘅嗰个紧张关系喺度。头先你讲嘅嗰个欧即系脱欧嗰样嘢，其实以政府与政府之间嘅一个关系嚟嘅。咁所以其实成个嘅对比好似有啲唔同啊。咁所以即系嗰个状况而家就系大家系关注紧嘅，就系香港而家系喺街上面嘅市民咧，系争取紧国际嘅支持，而唔系英国嗰边咧就唔系咁样嘅情况嚟嘅。咁会唔会有一啲即系？ 类比上的一些即系唔同喺度咧吓。 嗱，我谂我转个讲法再讲啦。我谂即系第一点就系你究竟系相信啲乜嘢咧？我认为香港喺过去几个月 系 能够系即系争取到国际上边嘅道德高地，甚至有啲人笠我哋高帽话我哋带领紧一个反抗极权嘅时代，我哋系全球反抗极权嘅前端。我哋嘅道德高地正正就在于我哋系肯愿意，而且系勇于为人权同埋自由发声。而调翻转，如果我哋今时今日系喺人权同自由嘅问题上边系却步嘅，甚至好明显都 explicitly 嚟讲话，喂，我因为惊激嬲某啲国家，所以我唔出声。咁其实调翻转嚟讲，当我哋早几日我哋笑立邦占士，因为为咗惊得失中国，而唔够胆为香港问题发声，我哋笑暴雪，我哋笑迪士尼，为咗唔想得失中国，而喺香港问题上面襟声嘅时间，当我哋都系为咗惊得失西班牙。而唔喺呢啲言论自由、人权同埋警暴问题上面发生嘅时候，其实我哋同立邦占士、同迪士尼、同暴雪有咩分别呢？其实正正系如果我哋发声，我哋更加会失去我哋嘅道德高地，更加会失去国际上面支持。我谂呢个系非常之清晰嘅。 咁啊，周雪峰啊，因为都知道个集会咧，都 就快开 始啦。嗱，关于个实落实嘅问题，因为从来咧道德都高地咧，个都即系好想去达到。咁但系如果一阵间即系集会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你哋会有一啲咩措施或者有啲咩呼吁，即系令到头先你所讲嘅三大嘅原则。同埋三大價值能夠好清晰咁去表達到俾人知，而唔會有任何嘅走偏咧。如果喺嗰個集會裏面有人高叫一啲即係獨立啊，即係支持香港獨立啊，或者係其他相關嘅一啲口號嘅時候，咁你哋又會點樣處理啊？ 我諗就第一點，我哋自己本身就會喺嗰個集會嗰度播翻相關西班牙當地警報嘅片段啦，亦都會播一啲背景嘅片段，就話俾大家聽而家西班牙發生咩事啦。就是由呢个人权的角度是去理解返一西班牙面对的一个人权和自由危机。呢个是我哋集会的立场。第二就是好遗憾咁话俾你听，我哋唔系大台，正如文俊唔系大台，黄之锋唔系大台，泛民唔系大台。我哋系冇人有权利呢系能够将我哋嘅嘉宾冚正嘅。系如果真系有嘉宾或者唔好话嘉宾啦，我哋台下有人嗌香港独立，咁我哋系绝对唔会阻止佢。咁但问题就系我諗就系在场，我谂我依家见到1000人左右啦。在场1000人，自然会有1000种唔同嘅政见。我哋今日嘅最大公约数，我哋希望就系我哋呢三大立场。我哋团结为自由，反警暴。至于部分人有部分嘅政见，我谂佢有佢嘅自由发表，但系唔代表我哋大会嘅立场。 明白，好，唔该晒你， 周雪峰，唔该晒， 好。周雪峰就系香港加泰人权自由集会嘅发起人啦。咁其实理论上7点钟就开始啦。咁周雪峰话而家有1000人到，咁地点系遮打花园嘅。咁当然啦，同好多其他嘅游行集会示威都一样啦。咁头先你讲到即系有冇支持香港独立嘅人，其实所有集会都有一两支旗啦，喺几千人、几万人之中都会有啲旗嘅。 之前又好揈到好多外国旗啊，即系好多嘢唔同啦吓。咁我谂而家整体嚟讲咧，即系我头先都同周雪峰讲咗，即系一段时间，佢亦都即系透过呢个机会咧，就即系向可能同咗听众解释翻，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嘅即系嗰个原则同埋个价值。咁我谂相信，如果真系能够秉承到佢哋所讲，就系针对紧加泰罗尼亚里边嗰边即系警察暴力啊，或者一啲嘅 自由啊， 系啊，自由啊，人权嘅问题咧，咁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就无可厚非，即系都应该系可以，即系话唔会有太多嘅争议性嘅。咁我谂头先我最后嗰个问题系关于落实嗰度，因为永远都系啦，即系现实同理想咧，往往有段距离嘅。因为即系如果你话道德高地嘅话，其实好多一啲运动一开始都系即系源于一个道德嘅高地或者道德嘅价值，尤其是香港而家本身即系依一个我哋一直以嚟嘅民众嘅运动啦，都系咁样。咁但系当然一去到一啲落实嘅情况，点样走唔走偏咧？点样去做都好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最关键嘅成分。即系如果一阵间即系可能亦都有人系见到明知道而家好多舆论就话有机会系俾人会扣帽子系加泰隆有独立嘅时候咧，就算我希望大即系佢哋就算话自己唔系大台啦，但实际上系佢哋去呼吁，亦都系搞呢个集会嘅时候咧，点样都系有一个充当大台嘅角色嘅。咁呢个咁嘅大台角色里边，如果佢哋唔好话禁声，我哋冇办法禁声嘅睇个款。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你唔去再喺嗰个集会里边咧去再 reinforce 之后强调翻即系佢哋本身嘅一啲价值嘅话咧，咁啊真系。 好容易俾人扣帽子啦。咁呢样嘢咧就真系得不偿失咯。 咁刚才讲到话，即系类似嘅呢个集会会俾人扣上家独嘅帽子咧，咁啊系其中一个声音咧，就系嚟自即系美国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副主席同埋行政总裁阿余怀松啦。 系啊， 咁嗱，佢喺连登上面咧就都几多人。即係會引用佢講嘅説話，嗰啲有啲影響力嘅。咁係佢講咧，即係叫啲香港人啦，叫阿連登嘅網友咧，就唔好俾人機會去扣上家獨嘅帽子。咁仲可能話咧，喂影響埋美國參議院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如果啲示威者係想得到美國呢方面嘅支持咧，就要諗清楚。呢個係美國共和黨一位都有少少影響力嘅人講嘅。 呢個就當然即係我唔去評論究竟即係依位。即系嗰个佢哋 余怀松， 余怀松佢去讲呢一样嘢嘅原因系啲乜嘢，或者真系有冇咁嘅影响力去做呢件事情啦？咁但系当然即系佢咁样讲到嘅时候，其实可能亦都铺咗一个即系一个后著俾美国有一个走盏位，因为老实讲喺呢个状况上面咧，即系我从来都唔觉得美国系香港盟友嚟嘅，我亦都相信咧好多示威者或者系即系。搞緊國際關係嘅都相信係咁樣，咁個問題就係在於而家香港應該要去理性地去爭取翻自己想要爭取嘅嘢，咁而美國嗰邊即係要點樣做嘅話，就要睇下佢哋即係唔同我哋完全冇關係啦。 咁而家亦都有消息見到就嗱，美國嘅眾議院就過咗啦，即係過咗呢、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但係參議院咧就一路都未擺上議程嘅噃。咁所以開始都有啲聲音話係咪喂有人喺後邊做緊游說工作咁美國 呢個就肯定㗎啦，我會覺得即係係啦，我諗就算係即係北京政府或者係即係港府或者係其他嘅，我諗一定係做游說工作。我亦都相信即係美國亦都係將即係參議院呢個最後嘅一個即係審議咧，即成為一個政治籌碼。咁所以我諗而家嘅狀況咧，即係多方面嚟大家唔同落緊藥咧。咁我諗翻去最終我去尊重翻頭先大會或者周樹峰同學所講嘅嗰個佢哋想堅守嘅價值，但係堅守價值嘅落實咧，就要睇下一陣間佢哋集會嘅時候，佢哋嗰個功力同埋嗰個落實嘅情況會係點樣？ 嗱，今晚咧就除咗頭先講嘅香港加泰人權自由集會，仲有另一件事發生嘅，咁就係咧。選舉委員會咧嚇，選管會啊，就同區議會嘅候選人開緊簡介會，咁當然啦，有一單都幾特別嘅新聞，翻嚟再傾。 好。 话涉案车辆喺保加利亚注册，拖头系从比利时扎布鲁日登上渡轮，喺英国时间星期三凌晨0:30抵达英国东部埃塞克斯地区萨罗克市。警方喺货柜内发现39个死者，当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男司机涉嫌谋杀被捕。专门打击犯罪嘅部门话，会派员协助警方调查案件系咪涉及有组织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6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仲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美达中心嘅坏车拖走咗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葵涌道近祖尧村，咁就系较早时啦，青山公路葵涌段荃湾方向近美达中心坏车已经拖走，不过车龙咧仲系去到葵涌道近祖尧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就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过九龙，而家咧港岛入口多车些少啫，不过九龙嗰边咧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队观塘道近启业村。另外反方向啦，沙田路去 狮隧出九龙，近住博康村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近威尔斯医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嘅龙尾就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啦，龙尾就排到去海丰园。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天桥系多车噶，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嗰段，龙尾排到去联合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嗰段，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分别就是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佢哋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消费信心指数它有一个含义入边，令到你有少少预示到咧，就系将来究竟经济系转强啊，定走弱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我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今个晚上咧，有两件政治事件啦，一个就喺即系大花园啱啱应该开始咗噶啦，就系、是、刚才讲啦，就系、是支持加泰嘅一个集会啦。系啊，咁刚才倾过啦，咁啊另一个都有好多政治人物參與噶啦，就係、是、咧選管會搞嘅簡介會啊，就係嚟緊區議會候選人同埋代理人嘅簡介會，就加埋抽籤。咁啊，觸目之處咧，就係、是、都應該好少有嘅，就係、是、搞到今日咧，仲有一位候選人咧，就唔知道會唔會被取消資格，佢嘅名字就叫做黃之鋒啦。嚇、嗯！而今日更加有一個都幾奇怪嘅消息啊，就係、是、咧嗱，已經嗱邊個決定要係咪？即系 DQ 咧 ，DQ 佢咧就系南区民政事务专员马周培勋。咁根据黄之锋嘅讲法咧，已经一个礼拜冇佢消息，去佢嘅办公室揾佢咧，又揾佢唔到，就一路冇回复，亦都冇话 DQ 佢，又冇话俾即系佢合资格。咁而今日咧，政府就宣布呢位南区民政事务专员马周培勋。因病休假，由尖旺民政事务专员蔡亮就兼任嗰个职位。大家知道就系喺嗰张纸度，如果真系要 DQ 佢咧，就系、是、呢位仁兄签名嘅。 系 咩意思呢？ 即系我都觉得呢个安排真系相当之奇怪啊！即系我自己喺2016年嘅时候参加个选举啦，吓咁嗰阵时亦都即系即系好难会搞到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梁天琦系俾人 DQ 嘅时候咧，即系都唔会搞到咁最后依一刻咧都唔会决定嘅。咁啊而家净话一个礼拜揾佢唔到，咁跟住之后突然间话病去换人，咁其实即系正常个 程序咧，大家都知啦，即係咁重要嘅選舉或者呢啲咁重要 嘅 事件咧，即係如果你見到最後一個禮拜已經見到個身體有啲不適、有啲唔妥咧，照理上其實好正常都要有 Plan B 噶嘛，即係亦都會有一啲即係所謂嘅一啲後備嘅一啲人選上嚟，又真係如果唔得嘅會頂替。咁同埋講真，即係一直以嚟佢哋提供嘅資料咧，即係究竟充唔充分咧？其實我諗亦都唔係。嘅單一兩個人去即係佢決定，應該係佢簽名啫，但係應該係成個團隊一齊去睇住嘅。咁所以其實所有嘅情況咧，即係相當之奇怪啊！即係去到今日呢一刻咧，竟然都去到而家要去抽籤啦，都係因為一個特別嘅突發事件咧，就令到好似而家都抽唔到籤住。 係啊，即淨係阿黃之峰參選呢個區啦，佢同區咧即係海怡西嚇，除咗黃之峰之外咧，就係仲有新民黨嘅陳家沛啦，同埋民主派嘅林浩波。咁啊，三位黃之峰仲未知係咪所謂能夠入閘啦。咁結果就係成個區咧都今日都唔使抽籤啦。咁啊，唔抽籤啊，代表住。你嗰啲候選人嘅 number 嗰個號碼未定啦，對於大家去選嘅時候或者係印海報啊各樣嘢咧都 所有都暫即係都阻礙咗咯，咁亦都其實某程度上咧係有少少唔公平嘅，因為其實如果今日應該係去即係抽籤曬嘅話咧，即係理論上咧就係每個候選人咧就有佢自己嘅編號啦，咁佢所有嘅一啲報章啊，即係或者係佢哋嘅宣傳刊物啊，都可以正式地去即係加個編號落去啦。咁某程度上雖然即係。大家參加個選舉都知道咧，即係一兩個 number 咧，唔會影響到太多嘅狀況嘅，因為最後可以印完之後加上去啦嚇， 貼上去都得。係 啦，咁但係始終嚟講，以一個公平為原則嘅情況底下咧，始終都係會對當區嘅居民啦，即係嗰啲有投票權嘅選民咧，係有少少唔公平啦，係嘛？即係始終即係點解我哋一區要？特別會有個咁樣嘅後續安排咧，而個原因俾出嚟嘅係原來我哋當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原來病咗一個禮拜冇聲音，突然間就話而家要換人啦，咁樣要俾多少時間？咁我諗點樣去安排？就算唔用一個政治嘅陰謀論去睇咧，其實如果從一個即係一個簡單嘅人事安排或者一個事務安排上面咧，都有欠妥當噶啦。 同埋係譬如話而家咧，如果選舉主任係覺得佢哋即係候選人或者係參選人，佢嗰個確認書嘅聲明擁護基本法係同佢以前講嘅有矛盾有抵觸嘅話咧，係可以問佢問題。咁黃之峰就問咗兩輪㗎啦。你見到其他候選人咧，有啲係可以問到三輪嘅。咁你見到可以其實個速度好快嘅，即係俾咗個問題你叫你十二個鐘頭之內或者幾多點之前回覆，咁其實可能係一日半日之內嘅事咧，就可以一路喺度交換意見嘅。咁但係黃之峰呢個情況咧，就係佢已經一個星期之前已經係第二次回覆咗，一路都係冇消息嘅。其實亦都係一件好奇怪嘅事。 冇錯。即係以往嚟講咧，即係我哋即係自己唔好就係話呢一啲即係政治嘅立場表述啦。即係我諗其實有任何嘅一啲解釋成分，而係真係即係所謂近住 deadline 嘅話咧，政府通常嚟講都係好快嘅。即係唔單止係呢啲選舉嘅狀況，有其他嘅一啲有關重要嘅安排啊，或者即係有一啲分定上面嘅其他嘢，都係會係咁樣嘅。咁所以即係突然間係。有一個禮拜佢冇音訊咧，其實係好少有嘅事情。咁所以呢樣嘢，我覺得政府尤其是即係黃之峰，佢亦都係一個即係公眾上面相當之即係高知名度嘅人物啦。即係亦都好難咧話即係即係市民睇落去咧係冇一個咁嘅政治觀感喺度嘅。咁所以 你覺唔覺得咧？今次成個區議會啦，之前區議會就冇 DQ 呢回事啦。係 啊。 咁但係咧，可能比好多人想象中，好似嗰個準則係。宽松咗喎，你觉得？ 系啊，当初即系因为之前咧喺呢一个即系运动去到好激烈嘅时候咧，曾经有一啲即系舆论就话，佢听到消息话政府净想取消埋即系区议会个选举添， 或者最少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系啦， 即 系呢啲咧就一定过唔到啦， 都可能过唔到，但系 红线嚟嘅咁样。 而家系有好多人嗌过啦，或者系写过啦，甚至喺政纲上面写埋呢八个字出嚟咧，都系合资格。 系啦，咁甚至乎即系譬如朱凱廸咁样啦，即系亦都系即系过去嚟讲咧，即系。过唔到啦，系嘛？但今次佢过到，即系个原因， 一个原因咧，就系话诶，好似佢个对于以前佢一直讲紧嘅自决嘅立场咧，系有唔同度吓，佢已经冇再去即系支持啦咁样。咁喺个喺个平常一直讲嘅一啲平台上面啊，或者所有嘢上面啊，都揾唔到相关嘅证据，咁咧就亦都所谓放佢一马咁样。咁呢样亦都系会大，即系都几出乎意料之外嘅事情嚟嘅。咁所以话即系睇嚟好似突然間個準則咧，突然間寬鬆咗，但係去到咧黃之峰呢度咧，就突然間咧就變成咗個懸念啊！即係好似嗱，如果以寬鬆嘅態度嚟講咧，應該係可以過啦，因為佢而家就亦都話我自己同香港眾志亦都係即係唔係代表佢哋參選啦嚇。雖然 同埋係你信佢，似乎喺其他嘅參選人之中就係、是。佢解釋咗，咁就信噶咯。 表面正功係 OK， 你唔會質疑佢講一套做一套。如果係呢個準則嘅話咧，咁嗱，黃之峰佢一路嗰個解釋，你都好難去話佢要獨立啊，要自決噶。 冇錯啊，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就覺得係奇怪，即、就、係、是、我諗政府應該會唔會喺即係呢方面咧，即、就、係、是、需要同翻即係公眾要做翻少少解説咧，即、就、係、是、其實即係成個安排上面會係點樣啊？因為即係呢個都係咁講啦，即係唔係做到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啊嘛，即係呢一樣嘢程序上面咧，政府好難講話有錯嘅，因為第一如果你臨時換人嘅話，佢哋可以嘅，咁但係公眾觀感上面咧，即係尤其是對咗一個知名度咁高嘅一個系啦，报名参与区议会选举嘅人士咧，你咁样做嘅就即系亦都好容易会引发一啲政治阴谋论啦。咁呢个就真系冇咩意思。 因为就正正又唔知点解系咁啱嘅，系啦，系黄之峰呢个选区，而且系拖咗一个星期，而且系拖到似乎真系冇得再拖嘅时候，突然系病咗。 吓吓，即系呢啲呢啲嘢，我谂。點樣去睇？即係我哋所謂講緊嗰個企業管治啊，唔好講話政府管治啦。即係呢啲嘢都一定會俾人攞出嚟講嘅。即係會點解會有啲咁特別嘅安排咧？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喺整個嘅即係選舉嗰個籌備工作嚟講咧，即係我諗其實即係黃之峰一直佢而家喺即係海怡樂區啊，或者所有嘢裏邊咧，即係似乎咧佢而家之前一直嘅言論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冇過紅線嘅嚇。咁、當然，即係佢喺政治其他嘅參與上面啊，即係亦都係即係相當之具爭議性啦。即係譬如佢之前喺即係美國國會嗰度嘅發言啊，所有嘢啊，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喺成件事上面咧，好似喺個觀感上面咧係有啲爭議嘅原因係佢既即係作為香港人嘅，佢有咁嘅權利去外國度做即係呢一啲嘅遊說工作或者係一個即係表證工作。咁但係同時間咧，即係政治觀感上面咧，你一直以嚟睇佢由香港眾志嚟講話做自決，到而家話唔係代表香港眾志去參選，咁表面正功成立，但係實際上個行為上面咧。好似系即系50-50咁样，可能呢个亦都系我会觉得点解即系政府可以喺后面，即系到而家亦都即系举棋不定，或者系暂时做唔到一个最终决策嘅原因。 不过如果话黄之峰去过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系有问题嘅话，唔可以参选嘅话咧，咁又要有排解释啦。因为 冇错， 去过美国国会游说嘅香港嘅建制派议员都有噶，都有不少噶。咁啊，条线点画？我谂真系有排解释。 系啊。 Hello， 清楚清楚，食啲咩？ 梁伟勤，你睇下， 刘伟恒，佢咪系 孝蟹、利蟹、益蟹都俾我哋揾齐晒， 就系争一只黄蟹咋？ 唔好意思，请问你想食啲咩咧？ 可唔可以上嚟搜下流程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10，刘伟恒、梁伟勤、何亨，仲有我吴启明， 搜下流程。 你的故事，我的启示， 以平凡人道出不平凡的故事，分享人生起跌得失。 欢迎你撰写一篇不超过250字的故事，电邮到 radio1@rthk.hk， 亦可以邮寄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收，你的作品有机会在节目内播出。 我得你都得，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下上个星期嘅施政报告啦。咁仲有好多一啲 比较细同有民生有关嘅措施咧，大家嘅讨论都可能比较少嘅，咁我哋把握时间倾下啦。其中咧，施政报告里边改善民生嘅一部分咧，就话咧就考虑到香港嘅离岛渡轮服务经营困难啊，咁所以咧系会预计咧系会增加补贴啦，同埋资助船公司咧啊喺2021年啊往后十年嘅期間咧，係為11條渡輪航線咧，就係全面更新船隊，同埋用啲更加環保嘅船，咁啊涉及47艘船， 達到70億喎。 係啦，咁啊幫佢哋，即係政府咧係會資助佢哋買新船啦。咁另外就係嗱，而家有好多個航線咧，就已經係有補貼噶啦，因為冇補貼嘅話咧，就蝕好多啊，咁啊令到喺離島嘅居民咧可能。船費會好高啦，咁而呢個補貼咧就將會增加到2億6千萬啊，每年啊，嚇，咁呢個就係 都增加咗成億喎，之前係億幾啦，1.4億 咁大家聽緊嘅朋友覺得需唔需要咧？係咪要政府去補貼佢哋去買新船咧？嗱，筆數又唔係少嘅喎，70億嘅喎。 係啊，70億都多㗎。嚇，係啦，咁啊接近47艘。咁當然即係爭議性嘅地方，即係主要兩點啦。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咧，就係係咪益咗啲大財團啊？因為始終咧而家主要嘅即係營運承辦營運一啲即係渡海小輪。都是一些主力的財團嚟嘅， 包括新世界發展和九倉， 係啦，咁樣呢兩個咁啊，即係當然，即係會唔會話會唔會有啲即係官商嘅一啲利益輸送成分咧？即係會有啲人係會咁樣去即係去睇呢件事情啦嚇。咁尤其是而家互信咁低咧，總係會咁樣覺得嘅。咁啊，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啦，咁就算你補貼啦咁樣，咁究竟係咪每達即係頭先嗰？讲嘅嗰十一条航线里面咧，有一啲系即系专嚟去私人屋苑嘅一啲航线， 系啦，譬如去愉景湾， 系啦，即系嗰一啲系本来佢哋嗰个里边里边嘅居民嘅入息嘅中位数啊，或者佢哋嗰样嘢都比较高啲，咁系咪即系需要系咁样补贴法咧？吓，会唔会集中啲资源摆喺一啲即系其实系即系嗰个用地上面系比较广泛吓，即系居民收入咧系比较即系有高有低有唔同嘅地方咧咁样？咁呢啲都有人提过嘅。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我自己去睇即系成个今次买船呢个事件啦，我谂成样嘢里边咧要好睇政府喺。成个买船之后同嗰个船公司之间嘅更新嘅一个协议上面咧，会有啲咩嘅监管成分？ 系 而家有两样嘢咧，睇嚟咧系即系令到个争议性可以系减少啲嘅。就第一样咧，就系佢哋而家买咗个47艘船之后咧，如果系即系到续约嘅时候咧，而家现时譬如头先所讲新世界或者九仓，佢哋唔继续做咧，咁有新嘅承办商上到嚟咧，嗰啲船咧就唔系就系会继续俾新嘅一啲承办商咧会做嘅，咁就唔会成为新世界。或者九倉佢哋嘅一啲資產，咁依樣嘢咧，即係依樣嘅個安排咧，就可能令到爭議性會減低啦。咁但係剩低咧就係嗰個監管嘅問題啦。因為都有一啲即係意見咧，就係話咧，咁你始終咧大財團去營運呢一啲船嘅一啲航線咧，始終有個優勢喺度嘅。因為就算你蝕嘅時候，佢可以有好多其他嘅資源上面嘅分佈咧，令到佢哋可以有翻啲即係所謂即係價，即係所謂個 value creation 喺度。咁咧，但係當然即係令到一啲新嘅想去承辦嘅公司咧，即係可能個競爭力喺投标上面会低啲咁样，咁我谂依个咧就要睇翻佢监管上面嗰个状况啦，系嘛？ 嗱，不如我哋大家有意见嘅话，觉得政府应该点样补贴或者唔应该补贴，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运输物流学会会长林婉霞，林婉霞你好，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系 点睇政府嘅呢个方案啊？ 其實呢我覺得呢就應該分開兩方面嚟睇嘅。咁第一呢就關於頭先我聽你哋都講過關於民生方面啦。咁其實呢就有啲住宅譬如話馬灣啊愉景灣啊嗰度呢，咁就其實我覺得就未必真係需要補貼幫佢買船啦。因為其實住嗰度嗰啲人都應該係 樓都買到啦嗰啲。 咁所以呢咁但係我相信今次佢哋個安排呢主要都係擺喺一啲真係離島方面啦，即係譬如話可能仁州啊大嶼山啊即係一類咁樣嘅航線方面咧，咁比較主要啲啦。咁同埋嗰度嗰啲人出入啊，咁民生啊，都係有需要去做呢樣嘢嘅。 咁至於另一個問題咧，就話啊，咁我哋買船頭先講過係70億咁樣，咁但係咧70億裏邊咧應該就係分開兩部分嘅，一部分咧就係有應該係大概58億度咧就係買船啦，咁另外有20多億啦，10多億20多億嗰度咧，咁就專係係我嚟幫佢哋係做嗰、那個船，即係而家現有船嘅維修啊或者其他補貼嘅，咁、因為而家現有嗰啲船咧嗰個維修啊安全啊。船齡都是比較長啦，咁安全啦，同埋有啲環保嘅安排咧，都係有需要嘅。咁所以咧，咁一部分錢就係應該係俾嗰啲船公司去做呢一樣咁樣嘅維修啊，或者係做個檢查啊，你咁樣嘅。咁翻轉頭，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咧，就喂，咁就算58億，47條船，咁係唔係即係俾多咗錢啊！咁呢度都講緊唔少錢啦，就算唔係70億、50億咁。咁其實咧，我覺得喺嗰個安排上邊咧，就都可以係做得比較清晰一啲嘅。咁例如咧，就係話嗰個船啦，咁買咗啦，咁就未必真係話啊，咁係屬於嗰個船公司或者而家現有嗰個 operator 嗰個資產。咁可能就話啊政府擁有或者有啲乜嘢擁有，咁而家係嗰個現有嘅船公司係經營者咧，係可能係做一個管理嗰條船嘅安全啊，令到佢符合曬嗰各樣嘅要求啊，環保啊，安全啊，咁同埋令到係乘客嗰、那個滿意程度，咁佢可以有好多指標俾佢啦。咁我諗咁嘅安排會比較適合啲。 即係你嘅意思係公私合營啦，係嘛？即係政府買咗，即係佢更新船之後咧，嚇、那個船嗰個嘅即係擁有權咧，就可能喺政府裏邊，佢又租翻俾啲船公司去做依樣嘢。 佢又未必係租嘅，可能有啲安排啦。咁譬如話啊，佢同佢經營咁中間咁就睇下佢嗰個會唔會減免嗰、那個船費，或者如果真係啊咁有錢賺喎，咁會唔會有啲分賬咧？咁呢度我諗可以安排翻嘅。咁就我諗相信賺錢咧，而家做小輪咧就應該即係唔會賺得多，可能少少都有，或者有啦，有啲冇啦。我見我睇過佢哋嗰啲報告，有好多都蝕嘅，係睇航線好多蝕嘅，咁有啲都賺啦咁樣。咁啊睇佢點樣經營咯嚇。 你覺得譬如喺成個營運有啲咩可以改善地方？因為嗱，如果你信奉自由經濟嘅話，一有補貼嘅話咧，其實啲船公司嘅經營可能係冇咁積極嘅喎，橫掂都有補貼咯，蝕唔曬嘅係咪？啊，跟住維修都唔使咁認真添啦，有新船。 其實咧要睇翻兩部分嘅，咁第一咧就呢一個行業做船咁其實真係有市民有需要嘛。第二佢哋嗰啲補貼咧，咁據我所知，佢大部分咧都係補貼喺佢嗰個係維修方面噶，因為船咧而家基本上咧船齡係比較長啊，咁所以維修你都好有問題。如果唔維修咧，亦都大家都知道好多問題啦，安全啊各樣嘅問題。咁所以其實佢補貼咧都係有限住，就話你唔係話啊你經營幾多，俾個 percentage 補貼幾多，咁就係喺你某一方面佢就會補貼俾你，主要就係嗰個維修方面。咁嗰個維修補貼得多嘅話，咁就如果新船咁嗰個維修可能就比較少啲啦。咁舊船咁佢嗰個而家有啲都過個，而家一般嚟講，我哋船係講緊用25年，但香港好多都超過25年噶啦，個指標都過咗噶啦。咁所以喺嗰個經營方面就可能需要考慮多少少功夫咯嚇。 我哋就快要聽新聞，不如我哋新聞之後翻嚟再傾多一陣啦，好嘛？ 好啊， 唔该晒，阵翻嚟再倾啊。咁刚才系香港运输物流学会会长伦婉霞啦。咁我哋一阵新闻之后翻嚟咧，仲有啲时间可以再倾嘅。咁而家嘅讲法咧就系譬如话喺只船咧，有啲新船买咗之后咧，喺使用嘅寿命到期之后咧，咁啊渡轮公司而家讲法啦，就 拆件卖， 佢拆嘅，佢可以拆件卖嘅。咁但系即系如果系當中有航線營運權易手的時候，隻船就要給新的營辦商。這 個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一個 terms 來的，為什麼呢？即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怎樣都經營強到10年，或者去到個船的壽命完畢，那我那樣東西就可以變成我自己其中的資產的一部分。 是的，我們回來再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选举管理委员会今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为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进行抽签程序，决定候选人在选票上的排列次序。 警方在博览馆一带加强布防，东涌一带有多辆警车停泊，青屿干线收费广场巴士站有防暴警察驻守。在博览馆场内有身穿黑色背心的便衣警员陪会，传媒进入会场前要先经过安检，记者要打开袋给保安检查，头盔、眼罩、防毒面罩、雨遮等都要寄存，离场时再取。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派官员被判囚引发示威，有市民发起今晚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香港加泰人权自由集会，声援当地人士，集会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参与集会的谢先生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他认为加泰人受到政府打压，遭受警暴、意见人士入狱等情况同香港相似。有参与集会的居港加泰人说，希望当局能够释放加泰政治领袖，追究当地警方的暴力。英国警方说，货柜车内发现的39具遗体全部是中国人，包括31男68女。对于早前报道说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警方确认是一名女成年人。警方派员搜查北爱尔兰三处地方，相信同被捕的北爱尔兰25岁货柜车司机有关联。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正派人赶赴现场核实。警方说，涉案车辆在保加利亚注册，拖头是从比利时的扎布鲁日登上渡轮，在英国时间凌晨星期三凌晨0:30抵达英国东部埃塞克斯地区的萨罗克市。警方在货柜内发现39名死者，男司机涉嫌谋杀被捕。专门打击犯罪的部门说，会派员协助警方调查案件是否涉及有组织罪案。欧洲议会将今年度的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发给内地终身监禁的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欧洲议会敦促中国立即释放伊利哈木，强调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外界预计欧洲议会此举会激怒北京。听日50岁生日的伊利哈木2014年被中国以分裂国家罪判处终身监禁。内地维权人士胡佳感谢欧洲议会，他已经将获奖的消息透过电话告知伊力哈木的妻子古再鲁尔。胡佳形容古再鲁尔经历艰难时刻，不能够在电话讲很多。胡佳相信伊力哈木获奖有助他的人身安全和早日获得自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嘅慢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咁就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大会堂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咁而家咧反方向，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就排到出去近四季酒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佐敦道去弥敦道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连翔道噶，咁就系佐敦道东行嘅车龙排到近连翔道。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而家近住弥敦道一段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天星码头嗰边。咁而家咧，九龙公园径同埋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咁九龙公园径嘅车龙就排到去柯士甸道。 在新界葵涌道去莲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葵涌警署。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敢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医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好，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刚才的话题啦，就是施政报告里面是准备啦，是用更多的钱补贴一些离岛渡轮的公司，包括他们的营运啦，另外呢就是帮他们买新船啦，每年的补贴额呢将会有2亿6千万，咁另外呢买新船就用70亿的，在未来大概10年的时间。电话里面呢就有香港运输物流学会会长轮远霞，咁在直播室里面亦都继续有我们的评论员麦嘉俊的。轮远霞你好啊。 你好。 哎，我刚才有些问题都想再同你倾下呢，就是我见到就是话在那些航线里面呢，其中补贴的航线就包括愉景湾和马湾柏丽湾的航线，就令到就是我们大家有些疑问，那是不是真的要补贴他们呢？因为那些私人屋苑你知道去到个岛那里住，你预咗要搭船，你预咗是贵的，那为什么政府要补贴他们？怎么看 呢？其实我觉得就应该这里就未必应该需要补贴，因为应该资源就应该要拨回去其他，就刚才我说可能大屿山啊、南丫岛啊，那里大家都觉得是一般市民是会用到 的船就应该咯。而刚才说的马湾和愉景湾那里就应该就没需要咯，我觉得。 即是你都觉得没需要，但政府似乎都决定了要会帮他们的。 这个我再要了解一下。 但是呢刚才呢都讲啦，就是说就算今次买船这件事，即是由维修到即是更换新船，都看来好像说他们说要需要啦。但是当这件事即是切切实实地给了现时的承办商之后呢，大家都好关注緊个服务质素有冇提升，即係呢个係硬件问题啦。咁但係软件嗰方面，咁其实有冇啲嘢去監管住，或者係即係法师你提到佢哋做呢样嘢啦。 咁我諗其实都可以有啲指标嘅，譬如话你服务质素，咁即係话啲船准唔准时呀，除非你打风落雨咁嗰啲，或者有啲即係天气问题冇办法啦。咁佢啲船准唔准时呀，係咪按住嗰个 schedule 去做呀，咁其实呢啲係可以有啲指标可以达到出嚟。咁应该可以去睇到佢係咪真係可以有足够嘅服务質素到嘅。因为其实你好容易睇到嘅啫，譬如话你每条航线有几多条船，咁点样排班，咁到时佢营运上嚟係咪真可以做到呢，咁呢啲係可以睇到嘅。 因为其实听即係咁听落去呢，即係呢个即係渡轮嘅服务呢，其实都係以个交通为主，即係同港铁本身即係佢哋嗰个交通运输以外，仲有即係物业方面嘅一个营运模式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即係基本上係单一化啲啦。咁其实係咪真係承办商里面即係而家个表现会係点样啦，同埋即係如果呢样嘢本身係嗰个服务係比较单一容易去做得好嘅时候，其实而家呢个状况会唔会都係一个比较即係 都已经是约定俗成啦，都是呢几个承办商啊，都冇咩新嘅竞争入嚟啦，即系成件事会唔会就系好似即系变成咗我哋约定俗成之后，其实到最终咧船龄到咗啦，咁啊去卖嘅时候又系而家嘅承办商可以卖走翻里边啲零件，即系成件事系咪咁样嘅一个生态嚟嘅咧？ 其實就唔係嘅，你睇到咧，其實你上翻去，其實政府運輸署嘅網頁咧都有講到咧，今次補貼主要都係海岸線啦。咁、海岸線咧，咁當然大家都好注力睇有新渡輪啦。 冇錯。 咁但係其實咧都有好多其他咧係比較細啲嘅船公司係做緊呢啲 競爭嘅。係。 咁只不過可能佢哋做緊一條線啊或者兩條線啦，咁大家就覺得話佢哋好似新渡輪全部做曬咁。咁、其實咧都實際上都唔係嘅，咁市面上邊。就真係有其他嘅營辦商係真係做緊嘅，咁譬如話香港仔去索果灣有間叫做金記道有限公司，其實你睇你上網其實都睇得到揾得到呢啲資料嘅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喺呢個營運模式裏面嚟講咧，咁做小輪咧其實就唔係一門真係好賺錢嘅生意嚟嘅，呢個係事實嘅。咁、所以如果要營運嘅話咧，佢一定要好仔細咁樣去控制佢個成本啦。咁因為成本嚟講，你有人工啊，又要燃料啊，各樣嘅嘢。咁所以其實如果喺呢一個行業裏面咧，有大公司，咁但係佢又唔係話真係好似話壟斷曬，佢主要做曬咁，亦都係有好多比較小型啲嘅或者其他嘅營辦商佢哋可能只係做緊一條或者兩條航線都有嘅。 明白， 唔該曬你， 唔該曬。 係林婉霞咧，係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會長。咁嗱，其實呢、這個 冰球想做訓練班， 九鐘上堂啦。 區議會選舉將會喺11月24日舉行。在香港政局未明朗下，若果政府最终决定押后选举，会有什么政治后果？最近法庭颁令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防止欺底之余，会不会增加中票的诱因？今集我们请到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教授和我们分析。 星期六 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争斗训练班， 60分钟走遍世 界。 I'm very confident my colleagues in parliament studyThis agreement that they will want to vote for it. 新嘅脱歐協議翻到嚟焦點咧，就喺英國嘅內部啦。 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表明啦，不支持最大嘅反對黨工黨咧，亦都係話咧協議比文翠珊嘅協議更加差。 高福慧、譚永輝、陸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施政報告裏面仲有好多嘅民生項目啦，我哋都把握時間同大家傾下。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會增加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嘅學額。咁嗱，呢個是什麼咧？咁大家都有留意到嘅，就係有好多細路仔啦。咁而家好多時都會會接受一啲智力體能智力測試啦，咁去揾出。會唔會有一啲係所謂即係需要一啲特殊嘅學習需要嘅學童啦？咁包括好多嘢嘅，即係一啲語言障礙啊，可能有一啲嘅自閉症啊，各樣嘅一啲大大小小嘅問題。咁揾咗之後咧，咁而家咧政府係有服務嘅，就係咧係有一啲專業人員咧係會喺大家即係喺幼稚園嗰度開始咧，就係會到幼稚園裏邊咧係同啲學童咧提供一啲。叫做學前康復嘅服務啦，咁可以咧就由一啲心理學家啊，有啲言語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咧就會直接去到啲幼稚園裏邊咧，同啲細路仔咧做一啲單對單嘅針對性訓練。咁啦，而家就係話會增加呢啲學前嘅康復服務嘅學額咧，係增加到總數10,000个，係啦。咁基本上咧就係零輪候嘅，即係有需要嘅話咧啲。專家就會去到幼稚園嗰度幫啲細路仔嘅，基本上就係呢、這個嘅。 呢、這個就勞福局局長羅志光佢自己即係希望喺佢嘅任期裏面能夠完成到呢、這個即係零輪候嘅目標啦。暫時都應該即係向住呢個目標進發緊嘅。咁我諗即係而家最大嗰、那個即係個。嗰、那個討論嘅環節，其實我諗過去嚟講，對於即係學前嘅康復服務呢、這個即係質素評估咧，其實都係幾正面嘅。即係話咧，即係有一啲特殊學習需要嘅兒童咧，其實如果即係盡早能夠接受到呢一啲嘅 服務或者幫助咧，即係令到佢哋真係入去小學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一啲唔同階段嘅學習嚟講咧，其實係個成效係比較顯著嘅。咁而家咧，但係最大嘅問題好似就係在於即係睇嚟係人手上面嘅問題，即係話嗱錢或者係個。學即係嗰個分配嘅配額就喺度啦，咁但係好似就係話，都要測試噶嘛。頭先歐嘉倫所講係嘛，即係你都要 測試咗先至知道需唔需要呢個服務。 係啦，咁但係測試嗰邊咧就好似近依幾年，尤其是喺2013年以後咧，即係嗰個嘅測試嘅嗰個效率啊，或者係嗰個時間啊，就越嚟越高喎。即係我哋頭先得到個數字咧，好似就係話喺一個即係半年內能夠完成到評估新政嘅比率咧，由即係以前2009年十年前啦，達到91%咧，由2014年開始咧由83%啦落到，之前一直都喺即係90%以上嘅，攞83%，每年咧10% 咁樣降低，去到啱啱上年49%喎。 即係你求診嘅人啊多咗啦，咁但係即係新政 個比率就低咗，以至到即係求診嘅人數去到即係差唔多40,000啦上年，咁但係能夠評估新政嘅比率唔夠50%，其實整體實際嘅人數咧，能夠得到求診之後檢測嘅實際人數，比起2009年嘅時候，其實仲少。咁所以成個嘅效率好似即係令到人會有啲，好話錢到咗，初心唔錯嘅政策都幾好，咁但係實際上受惠嘅人好似又要好似公屋咁樣，又要輪候得越嚟越耐。 即係你話有10,000個名額，咁但係其實。足唔足夠一啲專業人員咧，又或者係足唔足夠一啲做兒童嘅體能智力測驗嘅醫生去評估咧？而家好似話即係編制上咧係唔係咁夠嘅？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協康會嘅行政總裁歐陽偉康，歐陽偉康你好啊， 你好， 係主席你哋好， 係啦，施政報告呢個增加學前即係在到校學前嘅康復服務啦，你哋點睇咧？其實個配套點樣做咧？ 呢度其實我哋係完全歡迎嘅，咁特別我都要感謝呢個特區政府啦、特首啊，或者佢勞福局啊、社會處嘅同事，其實為呢個學前嘅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呢幾年都做咗好多嘢， 好多事情， 咁係啦，好多呢啲服務咁樣擺咗落去。正話你哋講得好啱嘅，咁即係特首亦都有講到話未來會每年加1,000個位啦，咁去到10,000個名額咁樣。但係我哋想睇到業界睇到咧，其實政府好努力。做嘢，但系我哋睇到而家有个樽颈咧，喺个评估服务嗰度， 即系头先所讲个评估服务啦， 系啦，冇错冇错，你都要有个评估服务，评估咗个小朋友系乜嘢嘅障碍啊，咁然之后就安排翻佢啲合适嘅服务嗰度。咁而家咧，其实个樽颈喺嗰度咧，咁你正话引嗰啲数字，亦都系我哋睇得到嘅数字咁样。咁事實上我哋睇到呢政府係有做嘢嘅，佢係想去增加呢啲評估中心，但係我哋覺得要增加呢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嘅，特別佢啲配套嘅人手啊、醫生呢，大家都知而家醫生都短缺啦咁樣，或者其他嘅專職嘅治療人員。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即係都係好業界裏面都想睇下有啲咩可以幫政府。 我想知啊，歐陽偉康啊，你剛才講到即係編制上即係醫生短缺啦，見到有啲數字就係話編制上有25個呢啲嘅同兒童做體能智力測驗嘅醫生，但係實際上只係請到15個，其實爭好遠喎。 係啊，呢個就係我哋都係睇到啲文件嘅數字啦。咁點樣解決個問題呢？我覺得都係要諗下點樣同一啲政府以外，例如啲非政府機構嘅合作啦。咁例如話好多非政府機構咧，包括我哋咧，都有係幫一啲小朋友做一啲評估嘅。咁如果早啲做咗呢個評估嘅實話咧，佢咪可以早啲輪個服務咯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政府可以考慮下咧，即係特別而家咁講公私營合作嘅話咧，會唔會都用一啲定額嘅醫療券又好，資助嘅形式又好？即係俾啲家長咁去與啲非政府機構啦，當然政府認可嘅啲機構有質素啦，咁樣就去做呢個評估，可以早啲做咗評估，就早啲輪候個服務。 明白，明白。咁但係我想都我唔識啦，咁所以想問一問啊，歐陽先生嘅，亦都即係聽眾都可能會想知嘅，就係呢啲評估咧，其實即係需要嘅即係專業嘅資格咧，其實係咪即係容易啲攞咧？即係或者係普通嘅一啲即係醫生都能夠是做到这件事情呢？如果是能够做到的时候，就可能其实未必需要用医疗券，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义工服务啊，或者真的一些私人的医生啊、执业那些，其实如果是只是要揀多10个人去做这件事的话，其实这个目标不是相距很远的。 是 但因為咧，我知道醫生嗰度咧，我就覺得留翻政府佢哋衛生署啊等等，佢哋知道個資歷應該係點啦。咁一般我見到佢哋咧，就係兒科醫生以外咧，仲係有啲專門係即係發展啊兒科發展嗰方面嘅專業。但係我哋睇到有時非政府機構咧，有啲咧就唔係個個都需要醫生做評估嘅，有啲係啲心理學家，無論教育心理學家或者臨床心理學家都可以做嘅。咁變咗呢啲咁嘅個案咧，而家事實上亦都係有啲家長咧，佢為咗想快啲咧，佢就去咗啲非政府機構嗰度咧，係攞心理學家一啲嘅評估，咁跟住就排位啊。咁我諗我正話個意思就係會唔會都可以資助一啲家長，等佢可以用不同的途徑，當然有些是排政府排得到就排政府，排不到他就可以去一些非政府機構那裡心理學家接受一些評估，那就早點排位樣。 跟住下一步就是在一些幼稚園裡面有些專家去到學校裡面就幫小朋友做一些訓練、治療、等等，其中即你都提過是都有一些事要注意，是嗎？ 是啊，因为那个正话我都提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政府的决心的，但是都是真的有一些挑战我们业界和政府都一起要解决的，例如说个场地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入到幼稚园做训练的话呢，幼稚园未必是有足够的场地是给我们入去的专业团队是进行这个训练的。有时就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可能一边那里就玩紧大肌肉啊，打紧波，我哋就喺另外一邊個角度做緊呢啲個別嘅訓練啦，或者甚至有啲時候咧，就喺個課室裏面喺另外一個角啊咁樣。咁事實上亦都有啲情況底下咧，就係個幼稚園裏面未必有一啲器材，例如話需要做感統訓練啊，或者大肌肉訓練嗰啲咧，係冇呢啲器材。咁所以咧就需要去可能係鄰近一啲有呢啲器材嘅中心。咁其實政府個編制裏面咧係有一啲咁嘅會。一啲辦公嘅地方同埋訓練嘅地方俾我哋，但係大家都知咧，而家好難揾地方啦，咁變咗政府好多時批呢啲 project 俾我哋啦，冇辦法同一時間批到地方俾我哋，咁就雖然話要去買呢啲地方啦，舊年施政報告講，但係亦都需要時間，暫時都未正式出到台啦。咁其實就 即係所以而家你哋而家做嘢都係喺翻幼稚園個校舍裏邊嘅。主要是 有時在校舍裏面，但是校舍不得的話都是要鄰近我們的機構的中心，但是這個都不是長遠解決的方法，因為實際上很擠迫，政府就給我們租一些地方的，但是租地方就算我們找到都要經這個土地這個land土地啦，或者是屋宇署啊消防署等等批 核、那些很久了， 那個地方等是啦，你說得對，等到他批核的時候呢，批核到呢那個地方已經租了給大家 以年計的啦，那些就 是啦，五年计都数成年咁滞嘅，咁变咗我哋觉得政府可以喺呢度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协调到啦。因为以前我都见过政府咧，有啲叫做发展机遇办事处咧，将唔同嘅部门嘅人摆埋一齐，一站式咁帮我哋快啲去处理呢啲申请嘅个案。咁呢度都希望可以政府谂一谂。 啊，阿先生，咁头先咧，即系我都即系记得系我哋应该近期咧就成立咗一个即系儿童医院啦，吓、啊。咁儿童医院嗰边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即係一個救命草咧，即係成間醫院落成咗，都應該有好多相關嘅設施，唔係淨係一啲普通嘅一啲即係兒童去睇症啦。即係我諗應該都有一個好好嘅場地噶嘛，因為佢哋不斷地去 promote。 係，當然呢個可以諗下點樣用咧，但係據我所知，而家兒童醫院就冇評估服務嘅，並冇呢個評估服務。 即係咁大間兒童醫院係冇呢啲評估服務嘅。 咁呢個可能佢哋規劃咗特定用途啦，但係據我所知就冇評估呢個服務喺兒童醫院。 咁你哋而家仲有一个问题就係、是、咁如果一般嚟讲嗰啲幼稚园好細㗎嘛，喺呢屋村里面真係冇乜位，咁你哋咁会对于真係做服务嘅一啲专家嚟讲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即係如果话啊隔离又喺度有啲細路玩緊啊。 有時有啲情況咧，我哋係想入到學校裏面做咧，但係礙於冇地方咧，就變咗可能真係要翻去我哋自己啲現有嘅中心啦。但係現有中心其實都係非常擠迫嘅，咁當然呢個我哋期待係快啲租到地方啦，政府俾唔俾我哋租，同埋我都知道政府係有個誠意咧，推出一啲叫流動嘅車嘅，咁係我做訓練，咁呢個亦都要等一啲時間咯。我哋希望第日有呢個或者會好啲，但係無論如何點樣都好咧，我諗喺租地方嗰度幫我哋一把，盡快加快個步伐。 份咧，政府部門嗰度即係處理得快啲咧，對我哋業界嚟講係可以做個服務做得好啲同埋快啲咁。 嗱咁另外嘅係仲有嘅係嗰啲專家去到啲幼稚園之後咧，係咪嗰啲幼稚園老師都要配合啊？因為個學生就喺啲老師對住噶嘛，啲專家去可能一個星期一兩次。咁對於老師嘅訓練或者係老師點樣同嗰啲言語治療師去配合啊等等嗰樣嘢有冇一啲嘅問題出現？ 嗱，我覺得係重要嘅。咁而家教育局係有啲課程係培訓啲老師嘅，但係我哋哋好多時入去啲幼稚園咧，特別好多時聽見啲老師講就話佢哋好忙啊。我聽過業界啲聲音咧，就係話幼稚園真係好好啦，你而家加呢樣服務加嗰樣服務，但係我哋個人手。就提到可唔可以加一個老師，即係專職咁，好似小學咁樣咧，專職去做一個協調工作，同我哋入去嗰啲到校學團康復服務嗰啲專業團隊咧，係做一啲協調啦、緊密合作啦，同埋我哋離開咗之後，我哋唔係日日都喺度噶嘛，咁可以跟進個訓練啊，甚至協調其他老師一齊傾下個課程點去做調適啊等等嘅嘢。咁我聽見有啲校長咧都係有呢啲聲音嘅，咁所以如果呢個做到嘅話咧，係令到成個到校學團康復服務咧係會更加事半功倍咯，我覺得。 咁啲老師要受過啲訓練先得喎，係咪咧？ 係啊，但係其實政府都做咗幾年咧，陸續都培訓咗啲幼稚園老師咧，係掌握呢啲經驗。當然夠唔夠咧？唔夠嘅，係仲繼續需要大量咁去培訓呢啲老師啦。咁但係其實係有一啲老師已經培訓咗，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可以諗一諗，政府諗一諗，係咪真可以幼稚園加強一個人手？唔使即係俾翻一啲專職嘅一啲老師咧，幫手做協調啊，處理呢啲特殊學習需要嘅一啲小朋友啊。 係，我最後有一個少少嘅唔明白嘅嘢想問下你咧，就係、是、根據我見到嘅數字咧，衛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咧嚟求診嘅人咧，2009年26,000+，到2018年有39,000+，其實多咗成50%喎。點解？ 係啊係啊， 香港嘅細路仔唔係越嚟越多噶，冇多咁多噶。 其實我覺得呢個咧係同家長嘅認知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某個程度上係一個好嘅方向，因為當政府呢個服務做得好咧，個宣傳多咗，推廣 多啲人去想， 多啲家長明白，即係及早 即係啲特徵係嘛，即係佢見到啲特徵啊嘛，可能佢求診一下，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知道多咗嘅時候咧，及早去做呢個評估。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個樽頸喺曬評估中心嗰度？就係我正話講，除咗係衞生署做之外，我估政府亦都諗下點樣透過揾埋資源。机构帮手，政府机构帮手。 明白，唔该晒你，欧阳伟康。欧阳伟康系协康会嘅行政总裁啊。喺电话里边有吴女士，吴女士你好啊， 吴女士你好， 系， 请讲。 你好啊，我想讲一讲咧，头先你哋讲啱啱讲紧呢个话题，其实咧你讲紧咧幼稚园其实有几多个老师会识得乜嘢叫感觉统合，咩叫前庭功能？我谂其实唔系好多老师会识得嘅，即 系 好坦白讲嘅。至于你话咧要佢哋做评估嘅。你知唔知道，如果喺私人做评估，做一次系几多钱？系几千蚊啊？讲紧做一次，咁样咧，如果你话排政府咧，系排好耐嘅，你根本咧系排几年咧，排得成年几两年咧，先可以排到你。咁好啦，你个小朋友根本系需要去呢种训练嘅咧，系 越快越好噶嘛，系咪？ 系到自愿嗰段时间最紧要噶嘛。但系咧，你咁样排法咧，根本咧就已经嘥晒啲时间，那个黄金期已经冇咗啦，已经。 系啊。 咁你变咗你升咗上小一咯。佢小一嗰阵时候咧，其他老师咧净系得咩大班、细班嗰啲帮佢哋做嘅啫。 系。 咁嗰度啲老师又唔识噶喎。咁头先你讲紧话咩？佢喺出边喺翻我哋嗰啲中心度做。其实嗰间医院咧，先有你头先你讲嗰、那个。叫大型嗰啲叫咩爬嗰啲训练啊，即系训练。如果一般嗰啲咧，只不过喺好似譬如协康会嗰啲系好细嘅啫，根本做唔到个咩前庭功能啊呢啲感觉统合都还可以，前庭功能嗰啲根本就冇可能做得到啊！训练大肌肉，你点训练得？训练唔到根本。 所以真系好大问题嘅就系，首先系测验嗰个部分。 系啊，你变咗你咧，根本咧，你讲乜都冇用嘅，而家讲冇用啊，根本就、你话至于你话点解咁多个小朋友多咗出嚟？咁其实咧，我想话，其实有冇办法咧？ 好， 连礼拜六、礼拜日都做埋咧？ 明白， 明白， 人手唔够，多谢吴女士嘅意见啊。 我哋个时间都啱啱好啊。 好啦，今日唔该晒你啊，麦家俊，拜拜。